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4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7%啦，空气咧真系一般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都已经2023年嘅5月12日啦，农历咧就系3月23嘅早上，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打招呼，一齐喺星期五嘅时候继续努力同埋加油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白拳头喺度啦，咁啊，其实船仔都翻咗嚟噶啦，咁啊，转头咧又会同大家一齐见下面，倾下偈噶。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件事都努力去到做咧，系非常之重要嘅。而家好多 DSE 考生咧，佢哋都会讲一句叫做博尽无悔啊，又啱嘅。虽然博尽无悔呢句说话咧，即系 DSE 嘅产物嚟嘅，因为喺记得以前会考嘅年代咧，我唔系好觉有呢句说话。好啦，唔紧要，题外话。不过咧，博尽无悔咧系正确嘅。每一件事我哋都应该咧全心全意去到咁样做。如果咧即系用翻以前。啲人嘅一句谚语就话啊，如果你呢一件事揸流摊咁样，咁就唔好啦。凡事如果用半分嘅力量嘅话咧，你件事系唔会做得好噶。你有机会咧就会系做到件事啦，但系件事一定系唔会出色嘅。今日如果系你嘅话，想处理自己手头上面嘅工作，平时都已经系马马虎虎嘅，可唔可以由今日开始已经同自己讲，喂，唔好再马虎落去啦！今日开始我要尽全力做好每一件事，咁你好快脆就会成为一位成功人士啦！ 你抱我吻上我嘴巴，却似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天借梦幻，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幻，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幻，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船仔翻咗嚟啦！今日咧系六点十四分，五月十二号嘅早上。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就记得带翻把遮啦，因为星期日嘅雨势有时颇大，咁随后一两日嘅骤雨逐渐变少嘅，逐渐减少。咁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之前呢著名嘅雕塑家朱铭上个月就去世啦，咁但其实佢嘅作品喺香港嘅好多地方好似尖沙咀文化中心前面嘅排队，金钟中人大厦正门嘅和谐共处咁呢，其实都见到呢一位大师嘅作品啦。不过呢，想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即係我读书嘅地方中大地标正门啊。其实呢，佢都系著名一个好出名嘅作品，太极系列嘅作品嚟嘅。咁呢个仲门其实喺中文大学嘅大学图书馆嘅门前啦，成为咗中文大学本部校园嘅地标嘅。咁中大嘅刊物走进中大呢，寻日都有一篇文章讲到仲门嘅传说或者故事啦。因为呢，原来一路话只要我哋穿过咗仲门就会毕唔到业。咁令到船仔我即刻諗返起迎新营嘅时候，第一日入学校咁都会经过仲门㗎嘛。咁啲师兄师姐呢嗰时已经话，喂啊船仔啊，不如你试下穿过仲门啦，有意想不到嘅后果。咁我讲完之后呢，我又觉得怪怪地呀，都唔好听。佢见到我咁样就话，哈哈，好彩你冇过，因为原来是会毕不到业的。朱铭在2006年的时候也都有回去中大做一个翻新的工程。为什么他无啦啦要回去翻新呢？除了雕塑是需要不断的做一些雕塑或者重整之外，其实他都希望学生明白原来雕塑是可以亲近和接触穿越的。还有原来当时朱铭回应传闻说他刻的时候是希望这个是成功之门，而不是穿过了就不可以不成功了。所以中大的人我们都发就转了个传说，原来是变了不同方向进出或者 进出是会有不同的效果的。咁同埋咧，仲门原本咧，原来唔系叫仲门，又系叫门嘅。咁直至到佢树立咗喺中大，而家就35年咁耐啦。咁喺2006年嘅时候，就俾一个全新嘅形象佢，就为佢咧亲笔题字嘅朱铭。咁喺2007年嘅8月，喺烽火台上面，即系咧仲门系起喺一个烽火台上面嘅。咁即系乜嘢咧？喺一个麻石嘅台上面。咁只要咧我哋行上去烽火台嘅迪街咧，就可以见到朱铭嘅书法。开下眼界啦！ 微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说起，迟到变了知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灿烂光变得灿烂。 的说不通的再道上越来越多，陪着你去探索，我却找不到，爱到只懂得去模仿。 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原谅有点差，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能挨落吗，成全大家离别你，世界会变更阔吗，会着你的事就与自己的小小隔离，让我遗忘那从前的 除了六点钟开头的一首作品来自《春晚的半点心》之后，现在找来有主持严明熙《大开眼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了，晨光 Happy Friday， 那星期五的时间，那现在都来到早上6点22分了，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5%。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星期日是什么日子啊？是啦，就是母亲节。大家都知嘅，母亲节都有好多嘅大家要谂下有啲咩办法咧，可以同自己嘅妈妈去到庆祝啦。咁啊，当然节目有阵时都会提到嘅。咁同埋有啲听众咧，都已经成日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咧，就喺度哇，母亲节咧咁啊，将会咧就同妈妈去边一度玩啊？啱嘅，即系有心思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如果譬如妈妈有啲地方想去嘅，不妨咧就同佢喺星期一嘅时间亦都有阵时要有个心理准备，唔好太过咧就怕人多，咁啊都去下应下。咁等大家开开心心，有阵时热闹都系好事嚟嘅。我哋从呢个方向去谂，唔好净系谂人多。好啦，母亲节当然咧有好多嘅地方可以去啦。咁啊，不如先提一提啦。其实咧，坊间上面亦都有唔少嘅商场咧，咁啊，啲传媒都有讲噶啦。啲商场咧会喺母亲节正日当日咧，咁就免费派花嘅。咁啊，如果你系一个孝子，但又覺得又唔想嘥錢去到買花俾媽媽嘅話咧，咁啊不妨咧去下啲商場，咁有啲免費花嘅。咁如果冇乜特別嘅，咁啊見到嘅時候又可以咧，即係攞翻一兩支送俾自己嘅媽媽啦。不過咧報道咁講啫，但係冇講到嗰啲花係真定係假嘅。因為我試過有一年見到個花咧，原來係假嘅花嚟嘅，咁我就即係多謝啦，咁啊冇要到啦。咁但係咧就睇下你自己個心意係點諗啦。好啦，除咗有呢啲嘅商場嘅免費花派之外啦，咁啊亦都可以諗下嗱，母親節咧仲有好多地方咧可以去嘅。不過咧天氣方面咧就麻麻地啦，因為天氣方面咧咁啊星期日嘅時間啊都係有雷暴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不妨諗一諗。喺一啲室內嘅地方，嗱，往年啊咁多年以嚟嘅經驗都係噶啦，飲茶咧就一定爆嘅，星期六夜晚食飯咧，即係都係容易爆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去嗰陣，再加上啦，因為雷暴啦，咁所以嗰啲室外嘅地方咧，咁啊嚟緊母親節嘅時間都應該似乎咧會係少人啲啦，因為落雨冇理由揼住雨去噶嘛，所以咧室內嘅地方咧就肯定仲會人流更加勁添。咁不妨咧，大家可以揾一啲咧就會唔會工作 作坊啊，同母亲节有关嘅工作坊，虽然都已经系敷噶啦，咁但系有啲可能唔系用母亲节做主题嘅，你可以咧就有一啲特别嘅体验嘅，亦都可以咧就俾你而家啊临急抱佛脚去揾一揾，咁啊顺便啊报下名咁样嘅，咁啊有啲咩咧，咁啊自己可以上网揾一揾啦。咁啊总之咧喺母亲节嘅时候，大家都应该谂一谂计，点样同自己屋企人同妈妈简简单单咧就以表心意。中国人虽然咧就唔系话成日会喺度讲佢就啊妈妈 I love you， 妈妈我爱你咁样，唔会成日讲嘅。咁但系我哋喺嗰个行为上面咧，就可以有少少嘅心意去到表达。咁含蓄嘅我哋表达咗之后，明示你嘅妈妈一样会明白嘅。咁所以最紧要咧系有呢啲嘅表示，咁我觉得咧都已经系好足够噶啦吓。咁啊，妈妈唔会话要食咗你只居嘅，咁啊少少心意都 OK。咁啊，所以大家可以谂一谂，嗱，我自己推介咧就喺室内嘅地方咧，或者参加啲嘅工作坊比较上理想啦。户外嘅或者系即系纯粹食饭嘅，可能就要面对住人多同埋大雨嘅问题啦。 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弃 所有事，大到火星更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更容易。 早晨嘅时间嚟到六点二十九分啦，仲有咧就二十秒左右就已经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啦。陈大师、陈奕迅嘅作品。好啦，咁啊，转头咧会有六点半嘅新闻简报。继续翻嚟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会面。新华社报道，会晤星期三同星期四举行，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王毅就台灣問題全面展述了中方嚴正立場，雙方還就亞太局勢、烏克蘭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同意繼續用好這個戰略性溝通渠道。美國白宮發表聲明，說雙方就中美雙邊關係之中的關鍵問題、全球及地區安全、俄烏戰事和兩岸議題等進行討論，形容對話坦誠、實質和具建設性，強調今次會面致力於維持開放溝通和負責任地管控競爭。白宮表示，雙方同意在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里會晤的基礎上，保持這種重要戰略溝通渠道，以推進這些目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部队需要更多时间部署和准备对俄罗斯发动反攻。泽连斯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就绪，当中部分由北约国家训练的部队现在可以发动进攻，但是会伤亡惨重。泽连斯基认为是不可接受，所以现时需要等待，包括将会分批抵达当地的装甲车。法新社报道，乌克兰一直在训练一支新部队，同时储备西方国家供应的弹药和重型武器。分析指出，这个将会是收复俄罗斯占领地区的关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军队已经加强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东部地区到南部扎波罗热和克尔松长达1450公里的前线防御。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日前透露，俄军在巴克姆特前线部分地区撤退2公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猴痘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与之前的病例相比，过去三个月接获有关猴痘症的病例已经减少近九成。他话，虽然猴痘症和新冠病毒不再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是卷土重来的威胁仍然存在。两种病毒仍然在继续传播，仍然会有人感染之后死亡。內地宣布，內地居民下個星期一起可以在全國辦理申請赴港澳旅行團簽注、探親、工作和學習證件。有內地旅行社估計，參加港澳團的旅客會有一兩成的增長。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形容，新措施對業界是好消息，但是預計內地旅客不會一下子增加太多，本港接待能力亦都有待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听着香港电台长大。我在这里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其实韩国比较特别的一个食物的文化，对于一个人自己去旅行来讲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因为他们喜欢是一大锅然后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食的方法。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但有时如果你一个人都很想吃，你可以直接跟他说我吃得晒的，给个二人份我，二人半就吃了。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时间6:36啊，咁啊，继续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小白啦，同埋头先晨光 Coffee Time 都已经出咗嚟嘅船仔，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啊，咁啊，朝头早6:37啦，咁啊，24度嘅气温，咁啊，想问一问船仔，朝头早嘅时候需唔需要饮咖啡嘅咧？ 哇！一定要啊！但如果平時星期一至三唔使翻晨光咧，咁我真係生活習慣有啲差嘅，咁就瞓到12点几。 點解瞓到咁晚噶？ 因為本人非常之需要睡眠。 其實個個都需要睡眠噶啦。 咁我又幸福咧，咁就通常而家就放緊少少嘅假，即係可能你要做功課啫，淨係俾你學校。咁我就會瞓到好晏嘅。咁但係咧最大嘅對比就係星期四五啦，因為要早起身啦，真係早好多啦。12点變咗5点咁樣。哇！我今朝咧係啊，哇！一定要飲咖啡。今朝嘅咖啡系令拯救咗阿船仔。 哦，你通常系嗰啲即溶咖啡啊？系咪咁？ 挂耳包嗰啲。 哦，跟住就滴滴滴滴滴滴。 系，因为我成日见到啲即溶咖啡好多都有奶粉。 吓。 咁我又唔系好中意有奶味嘅。 哦。 咁 你冇敏感嘅。 我冇敏感，但系可能惯咗饮斋啡，同埋觉得斋啡可以去水肿啊。 哦， 因为每一朝翻到嚟，觉得自己个样咧肿到咧， 我唔紧要噶，你个冚你两巴咪得咯，打咗啲水佢， 确定可以？我以为会更肿添， 唔会噶，我确定可以啊，需唔需要试下？ 咁又唔使， 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呢、這个。咁但系如果你话咖啡咧，呢、這个世界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咖啡啦。咁我自己都系对咖啡有即 系 有啲容易手震嗰啲人嚟嘅、 哦， 心跳又多啦、 啊啊啊啊啊， 所以即系我喺晨光都唔知第一次讲噶啦。我其实我都好中意咖啡嗰个味嘅，咁、例如我就唯有去進駐，譬如食咖啡蛋糕啦，跟住有啲咩咖啡雪糕啦，即係唯有向佢啲副產品咧進發啦。咁啊，去到吸收翻嗰個咖啡嗰個味道。 你會唔會飲有奶，即係可能得好比較少量咖啡嘅，然後多啲奶嘅可能係拉提啊，都唔得。 我會叫佢少奶咯。 即就係啊，好少奶咯，即係就算係嗰流奶杯。 我以為係會，即係可能你會冇咁手震咯。 都唔 會啊嘛。 我本身有 奶， 我又麻麻地。 即 係好麻煩。 咁又係係啊，奶係少少麻煩。 我覺得我嘅人好麻煩啊，奶都冇乜嘢，係我嘅人好麻煩啊。咁但係原來咧，即係唔知阿船仔有冇試過印尼一種嘅咖啡，炭燒咖啡。呢種炭燒咖啡咧，其實我記得以前。你應該冇試過啦。我細個嘅時候咧，有一隻嘅雪糕咧，由日本過嚟嘅。咁佢嗰個包裝已經寫住係炭燒咖啡味，咁就好濃郁嘅。 咁應該好好食喎。 係啊，好濃郁嘅咖啡。 應該好好食喎。 因為佢本身咧有嗰啲，譬如雪糕一個雪糕巴啦，跟住佢外邊咪有個脆脆喺度嘅。 係。 通常都係朱古力嚟噶嘛。 係啊係啊。 佢連個脆脆都係用咖啡去到做出嚟嘅。 哦。 跟住入邊個咖啡雪糕亦都好濃郁嘅。好啦，咁我就因為我都中意咖啡味嘛，咁、 啊、 我就好、 啊、 我都中意食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即係可能執咗粒啦，或者冇啦，冇再見過。好啦，咁但係咧，佢嗰個炭燒咖啡咧，其實我唔知個 concept 係咪原本就嚟自印尼呢啲嘅炭燒咖啡，因為印尼嘅炭燒咖啡佢就先煲水啦，咁啊用咖啡粉咧，唔係即係佢都係用咖啡豆磨完之後咧去整一個咖啡出嚟嘅，咁啊整到好個咖啡咧，好啦，已經預備咗啦，佢就會攞個大少少嘅杯就裝起咗嗰個都係冇落奶嘅咖啡， 嗯， 好啦，跟住佢咧就會喺側邊咧就用嗰啲我哋平時嗰啲炭啊，即係當佢啲木咧就精製啲嘅，嗰啲炭咧就燒啦，燒到咧就燒到個樣咧，真係好似我哋 BBQ 咧啲炭都白白地色。 哦， 系啦，白白地色嘅，跟住佢就会攞个钳咧，钳住嗰个炭，即系两可能攞两嚿细细啲嘅炭咧，就直接抌落个咖啡入边。 哦，原来会抌埋落去。 系啊，佢即系放落去咖啡入边，一放落嘅时候咧，放第一粒啦，咁你已经见到成杯咖啡啵啵啵啵， 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好热啊嘛。 系啊， 好啦，跟住你又放第二杯嘅咖啡咯，一放落嘅时候，唔系放第二个嘅炭落去，同一杯咖啡入边。再將佢嘅温度咧升華，啵啵啵啵啵啵，咁原本佢係一杯嘅咖啡，其實佢嗰陣時因為蒸發咧，佢都差唔多冇咗三分一嘅。 嗯， 好啦，咁又即係當然有啲人哇咁啲碳食埋啲碳屎咁樣，係啊，即係點都有少少嘅。咁但係我就會 prefer 大家就隔一隔渣嘅。呢個我自己 prefer 啦。咁但係當地人咧，其實就唔理嘅， 就咁飲 嘅，因為佢哋會覺得咧，本身佢哋嗰啲咖啡應該係都係落咗糖嘅。好啦，咁然後咧，佢哋嗰個碳咧就可以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就將嗰啲糖咧就焦化咗佢，即係令到佢嘅味道咧、哦、又再提升， 又有少少焦糖味。 係啊係啊，因為我見翻，因為嗱呢個咧，我雖然我成日即係以前細個成日翻嚟嘅，因為我華僑嘛，咁但係咧我就。睇翻我好似冇飲過呢隻嘢喎， 嚇竟然 係啊， 竟然 有可能我阿媽知我手震啊， 哦係啊， 係啦，咁所以 有可能 係啦，咁但係我記得我有聽過即係有類似咁樣嘢，跟住再揾翻啲介紹翻呢一隻嘅炭燒咖啡咧，就發覺佢都係幾受歡迎，當地人都好中意嘅。 咁如果有機會，你會唔會試？ 有機會我諗我會試，應該唔會好理自己手震先。即係試咗先，你起碼係啦，即係震一日啫，你都係或者震幾個鐘啫。咁但係試到即係佢一種，佢話係好特別嘅味道。咁我覺得、嗯、即係譬如你都有少少手震嘅， 係啊係啊，我都有。 但係你會唔會想試啊？ 我會啊。 系啦， 咁都震开嘅，因为只手 系啦，反正都震开。 话念都震啊，咁继续梗系试啦。 系啊，试多啲嘢嘛。 系咁特别、啊，我一路以为炭烧咖啡系就咁，即系搵炭烧，我唔知原来会摆埋落去个咖啡入边。 系啊，所以呢只系特别嘅，佢摆埋入去嗰个咖啡入边，然后即系啵啵啵啵啵，跟住就拎去饮。 咁应该系真系好有嗰种炭火嘅味道。 系咯， 同埋有焦糖呢下，即系佢有层次系几特别嘅。 同埋佢，你谂下呢种咖啡咧，就系可以 extend 到咁多年。仲可以繼續留喺個 market 上邊，咁一定有佢自己嘅獨特之處嘅。 咁係，咁啊 有機會就試一下。不過就香港啲炭，我就覺得大家唔同意思。人哋一定又係有佢嗰啲特別嘅木先至做到呢啲嘢嘅。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孔益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態度就係唔好定義自己，自由自在，隨心所活。正所謂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線的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線， 晨光百科。 好啦，望一望个时间先，朝头早咧都已经系嚟到早上嘅6:43啦。今日咧晨光百科揭揭揭，哎呀，动物篇、哦，讲到红鹤啊！ 大家都知道是咩，即系成日喺个喺啲喺滩水嗰度企喺度，一只脚企喺度，好叻单脚企嗰啲咧。红壳嘅点解会系粉红色嘅咧？系天生嘅系咪咧？嗱，红壳咧系一种长颈嘅鸟类嚟噶，栖息喺非洲以及咧就南美洲比较上多啦。嗱，佢哋咧就成群结队生活喺湖边嘅。嗱，佢哋靠嘅就系食一啲藻类去到维生嘅，即系你唔好谂住佢一定系咪食鱼啊咁样。咁我都好似有见佢哋食鱼，咁但系佢哋主要咧系靠食藻类维生噶。嗱，红壳嘅身体呈现出呢只鲜艳嘅粉红色，呢、這个嘅颜色咧，原来就系嚟自佢哋食嘅藻类所含嘅一啲嘅色素噶噃。啱啱出世嘅红壳噶，虽然咧其实系白色噶，咁但系因为咧就经常喂食一啲叫做红壳鱼啊呢一种嘅分泌液啊，所以佢哋由白色慢慢就会变下变下。变成咧就系红色啦，咁呢啲红壳鱼嘅物质系点嚟噶？就系、是、由佢嗰啲族人啊，唔系族人，佢同类咧去到俾佢啊，佢同类就系食咗呢啲藻类，就变成咧唔同嘅颜色，咁佢又食咗嗰啲红壳鱼啦，传下传下嘅时候，佢又变咗红色啦，如此类推，生生不息咁样，真系 circle of life。好啦，有啲动物园咧就会刻意俾红壳咧就食一啲含有色素嘅饲料噶，咁啊维持翻佢哋嘅颜色噶。否则噶，就算咧啱啱开始系粉红色啊，原来随住时间咧，红壳呢一啲嘅颜色佢哋会甩色噶，啊几搞笑，由红色又甩翻去可能 B B 出世嘅时候白色噶。咁佢哋就要维持翻红壳嘅红色咧，所以喺佢哋动物园喂食嘅时候啊，喺食物当中特别要加一啲佢哋能够吸收得到嘅色素嘅。咁所以原来啊呢一种嘅雀仔，你以为佢天生系红色啊？原来唔系啊，原来佢哋系靠 dip 下 dip 下 dip 咗其他古灵精怪嘅红色素，先至会变成而家咁嘅颜色噶。 出口，独具慧眼，兴奋。 一首作品嚟自 Cloud 云浩影嘅作品啊，叫做《自发声神经反射》。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嚟 Sir 啦，咁啊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嘅技巧。 嗯，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咁咧，之前嗰几集咧都讲咗一啲，譬如喺外地行雪山又好，或者本地行山一啲技巧啦、礼仪啦咁样。好啦，今日咧都想讲一下个好现实嘅情况， 咩咧？ 行山咧，始终咧就虽然行山，我自己觉得需要去便溺嘅机会咧系少啲嘅，因为你个人咧出紧汗。照道理嚟讲，我讲我自己先，我会跑动嘅喺个山上边， 系 咁我身咧都已经好大汗，咁啊蒙哥咁样啦，大汗，好啦，然之后咧我就鱼刺咧就真系少啲嘅，即系冇乜水啊，多余嘅水分都已经透过汗水咧挥发咗出去，咁变咗咧就唔需要成日小解，甚至乎行完山之后咧，咁就要小解啦。咁但系行完山嘅地方，通常交通接驳地方都会有厕所噶嘛。咁、但系例如咁讲啦，例如我带我小朋友， 系 咁你啲细路仔，你估即系下陪我跑咩？ 系 咁好攰噶嘛。咁佢哋就可能放慢脚步。 嗯、 但系又会成日提住啊，你要饮水啊，你做父母一定诶饮、多啲水啊，口渴 系 嘅，系咁啊，饮多咗水，但系又冇乜点挥发。 嗯， 咁啊啲水就自然落咗落个膀胱嗰度啦。咁啊够钟要交水费啦。咁去到呢啲位置，即系遇到啲便溺啊、小解啊、大解嘅时候，如果山上面其实有冇啲真系叫几好嘅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咧？ 梗系有啦， 系嘛？ 即系你以为咁样难到我咩？ 我以为难到你啊！ 诶，冇可能啊！唔系呢个，其实我哋都成日都会解答呢啲问题。 啊， 喂，咁究竟我可唔可以喺地下度掘窿？ 啊， 我可唔可以即系随便去小解咁样得唔得咧？ 我见外国有啲人就真系会用呢啲方法。哦，掘个窿，跟住咧。就大解，跟住咧就冚翻佢埋住佢。 系冇错， 嗱，不过纸巾都系拎走噶，因为纸巾 系 纸巾咧要去分解咗佢咧，其实系要好耐噶。 啊，惊佢有漂白剂啦， 系啦， 佢有啲香味剂啦，通常都会一就 burn 咗佢，一就拎走佢。 系 burn 咗佢啊， 咁啊，即系就度度地方做嘅有少少唔同。 嗯， 因为其实佢本身张厕纸都已经唔系普通我哋买开香港用开嗰啲品牌。 嗯， 即系如果你去外国玩咧。因为个冲水系统咧就唔够香港劲， 系 咁所以成日会塞噶嘛， 所以佢哋嗰啲厕所马桶侧边咧系放咗垃圾桶， 系啦，就将你抹完就摆落嗰度嘅， 系 咁另外嗰啲厕纸系好薄嘅，薄好多， 系好薄啊， 即系大力啲咧都会穿嘅，咁又掂到啲你唔想掂嘅嘢啦，咁所以就我哋都会另外有啲譬如用水咯， 吓。 咁我講翻先啦，譬如喺外國咧，佢哋會行緊一套叫做 leaf flow trace 嘅做法嘅， 係點樣嘅咧？ leaf flow trace 簡單啲嚟講叫不留痕跡登山， 嗯、 或者叫無痕登山啦。咁、香港好多種中文譯法啦嚇、有啲就咩山野無痕啦，其實有啲怪怪地，點解無端端我要污糟下睇到山野咧？咁應該唔係山野啊咁好。咁其實我哋就會講緊喺个山里边咧，佢哋会有一种处理方法就叫 cat hole 嘅， 系 掘窿 啊 cat hole 啊，咁啊就阔六至八寸， 猫洞 系啦系啦， 猫窿 猫啊猫洞啦， 猫洞 猫穴啦，咁样 啊系啊，猫穴 咗佢啦， 好文采啊真系， 跟得你多，即系咁啊就六至八寸阔，六至八寸深，即系有冇一揽手咁上下， 哦， 咁你就啊掘开佢啦，咁你就可以喺上边就搞掂，搞完之后就将嚿泥摆翻落去就得噶啦， 嗯。 咁但系呢啲叫 soil 啲泥咧，就唔系度度都得，香港系唔得嘅。 香港嗰啲地普遍嚟讲都比较硬啊， 系我哋喺个花岗岩上噶嘛。 如果你要系啊，你要掘嗰、那个掘个 cat hole 出嚟咧，我谂你攞个锤仔揼一揼唔烂个地，有阵时 哦，有啲得嘅， 有啲系得嘅， 系啦。咁即系而家就好赖地硬啦，就唔系啦。咁但系提翻大家先，渔护署规定咧，香港系即系喺街工里边系唔能够随便掘窿嘅。 嗯 嗰、那個係違法㗎，大家真係唔好貪得意啊！ 咁所以呢個方法咧就唔啱香港用啦， 唔啱香港用啦。喺外國一啲嘅郊野公園，佢哋係容許咁做嘅。 嗯， 咁當然你掘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太近嗰棵樹。 嗯， 跟住掘到個樹根， 咁啊破壞咗個樹根。 係啦係啦，其實即係大家你去到時候用下少少嘅智慧，多啲關懷個環境咧，你就會知道放邊度位置啊。 嗯， 你唔會喺條溪間嗰度咧啊，望住流水潺潺咁去。咁又唔得喎，咁你要即係離開翻嗰條 下低可能有人裝水噶， 係啦，可能即係五十，即係通常就六十到七十米咁上下， 係 即係離開個水源， 嗯， 咁原因係乜嘢呢？就驚嗰啲污糟啦，就會滲落去河流度污染條河嘅。咁呢個就要留意翻。 通常如果你話50米至70米嘅距離嘅話咧，係咪都係一個即係國際認可嘅距離嚟㗎？ 係，冇錯，大家都咁做。不過香港嘅奇怪，因為香港即係譬如啲河流70米已經跌到山崖㗎啦，因為香港細啊， 香港地方好細嘅， 係啊，好 tiny 好細。 你七十米嘅距離咧，我諗喺香港可以發生好多事㗎啦。即係你會見到有好多梯級啊，有河道啊，會見埋啲山徑，其實見到嘅嘢好多㗎啦，已經。 咁所以我哋話，咁點處理好呢？咁通常就我哋自己計劃到啲啦，臨出發前嘅就去清一清佢啦，即係開大開細自己，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理時鐘，都有幾時， 自己都好清楚自己。 係啦，咁你咪早少少處理咗佢咯，咁。咁另外話，如果真係人手三急咧，其實漁護處都好起點啦、終點好多地方咧，都有啲流動廁所，亦都有一啲叫做叫做標準廁所，標準廁所咧就係有水洗手啊，有個沖水馬桶啊嗰啲，即係有人維修嘅，有人就清潔嘅，其實郊野公園嗰啲廁所咧，其實非常之乾淨。真係相當乾淨，佢每一日朝頭早都有人去清洗。 唯獨是係咩呢？唯獨是就係、是、如果係參加啲山嶺比賽嘅時候，因為突然之間一下子太多人咧，去到用嗰個洗手間， 咁 嗰陣時就情況就比較差啦。 就大家就要忍讓一下啦。咁即係有時候都唔係清潔工公，即清潔工嗰個姐姐佢哋做冇做嘢，唔係啊， 係 太多人一齊用佢， 咁 冇 辦法啦。係啦， 多份體諒啦，多份包容啦，咁就好啲啦。 我試過有一次，我仔仔咧，即係又係喺個山嶺上面，真係人有心急喎。咁佢咧就真係好似新意咁講啦。咁因為本身我咧就好熟嗰大嘅山路嘅。咁我就同佢講，嗱呢度咧行多幾多，咪氹佢啦，小朋友都要氹嘅，一路行就一路氹佢啦。啊呢度咧行多幾耐咧，就已經去到嗰陣時就更加好添，因為咁啱就係漁護處其中一個 centre 嘅附近。 哦， 咁嗰個廁所真係要讚，非常乾淨，拍得住屋企嗰隻廁所。 哇，係！ 我真係我唔係講笑，嗱， 好高水平嘅喎， 冇泥啦，冇水漬啦，白雪雪，冇味道。开住个抽气扇，有啲凉风咁样，好舒服。唯独是就系咩咧，即系冇纸巾。咁呢个行山人士自己要准备啦，哦、因为嗰个仲唔系话即系嗰啲叫做蓝色嗰只嚟，唔系嗰只嚟嘅， 唔系 胶箱厕所嚟嘅，系直头系石屎一个 house 咁样嘅。咁、哦、入到入去嘅时候，你直头可以好似屋企咁样揿掣冲埋厕。即系我谂香港都有几多地方有呢一类型咁样嘅靓嘅洗手间都有嘅， 有啊， 系啦。咁大家喺就啱啊，新宇讲得啱，其实可以喺自己路线上面策划一下啊。如果因为啲咩事，咁我应该点样行咧？或者更加熟读咧嗰一带嘅路径，譬如好似我咁，遇到有队友嘅，咁我个队友嗰日就系我仔啦。咁佢一有呢个情况，我就即刻咧揾翻附近，即系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啊咁样。 如果真系顶唔住人有三急，开个细咧。咁喺入草丛边都得嘅，记住附近就唔好有水源啦。咁提咗一样嘢，好多时候大家清洁之后咧就会厕纸啊。呢个又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我哋都唔系好中意行下山，你个窿里边咧好多厕纸喺地下度。 唔中意。 其实你可以带一个叫密实袋。 密实袋。 吓、啊，咁你就即系清洁完身体，跟住就将嗰个嘢摆落去，即系顺手就摆落密实袋里边。你顺手抌落地啊，定系摆落个密实袋度啫，即系同一个动作。咁你有清洁嗰啲消毒嘢，咪喷一喷咪已经 OK 啦。 系啊。 嗰包嘢都系你自己嘅。 系。 咁我觉得又唔过分。咁你攞翻走落翻山嘅时候，你先抌咗佢都好合理。咁呢个就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帮帮手做多少少。 系啦， 吓、啊、呢、這个同男女冇关系嘅。总之你清洁完嗰下同 啱嘅， 摆落密实袋。 爱护大自然系我哋应该做嘅。咁但系都有一样嘢要提一提。话说我有段时间都同即系民安队有啲工作合作啊咁样。咁、啊、我都听翻佢哋讲几多呢、這个几值得喺节目嗰度讨论。佢哋话其实好多时咧。一啲郊野人士，佢哋發生一啲意外嘅時候，往往就係因為佢哋想去洗手間。 哦，係啊，越行越出啊嘛。 係啦，佢哋越行越出啊，係啊，跌咗啊，甚至乎越行越出，可能會勾到啲嘢啊。諗住自己，我都係再行遠少少。咁但係又因為有陣時夜咧睇唔清楚嘅， 係。 咁就算有頭燈，都未必睇得好清楚。 都會 㗎。係啦，咁所以咧就最好，如果要去洗手間嘅時候咧，你真係。確保嗰個地咧係真係地嚟嘅，係行到嘅路，你先好去啦。 係噶，係噶。 有啲人真係睇唔清楚咧，就供咗過去，即係學阿新啲話齋，佢有機會跌咗落山谷㗎。 啊，咁就真係开个大啊呢次。 係啊，咁就好麻烦 啦。係啊，冇错。 咁有好多行山嘅技巧嘅，咁下次又同阿新你讲啦。唔该晒新你，拜 拜。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都要同听众一齐睇睇嘅。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今日由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为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阿姑都已经喺度啦。早晨阿姑，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系今日嘅交通情况，唔知道会唔会因为出边嘅天气咧就开始唔稳定而有所影响咧？ 暂时未落雨嘅，我翻嚟嗰阵时，咁但系出边交通都几正常嘅。 系 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另外封路情况，湾仔嘅道路至道由于路陷，南行去翻轩尼斯道方向，介乎红兴道至告士打道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车辆不准由红兴道同埋乌尔道转入去道路至道，驾驶人士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系咁多噶啦。 咁交通似乎都 OK， 唔错噶。 咁驾驶人士再喺一个安全车速嘅情况底下，咁大家就路路畅通啦。 冇错， 系啦。咁星期日嘅时间咧，又母亲节啦。 母亲节， 咁啊，当日咧，咁啊，唔知即系天气方面会点啦。咁啊，暂时睇就麻麻地嘅。咁啊，最紧要系啦。如果驾驶人士星期日咧，谂住同屋企人一齐出去吃喝玩乐嘅玩嘅，咁啊都要记住吓。咁啊，如果天雨路滑嘅时候咧，就小心驾驶啦。 要特别小心。 系，今日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今日农历三月23啊，天后诞啊，咁所以各区都会有啲封路嘅。 哦， 咁先讲一讲啦，喺西贡市中心已经封紧嘅，咁就系西贡嘅宜春街、年春街同埋万年街咧，有部分路段都系需要封闭，直至到去六月七号嘅傍晚六点钟。 六月七号？ 系啊， 成个 份稿就咁写嘅，我都系照跟住讲嘅。 哦，封咁耐噶，原来。 唔知道可能是一些一个月咁嗰啲巡游活动， 系系系，唔紧要，我转头问下街哥先。 好啦，另外喺元朗咧，由今日八点钟开始咧，横洲路、安宁路部分嘅妈庙路、安乐路同埋东头工业区内部分嘅道路咧，系会封闭，直至到去今日嘅巡游完结为止嘅。 嗯。 另外喺屯门咧，由朝头早八点去到傍晚六点啦，天后路、新合里部分嘅红墙路、青贤街、河旁街、屯门乡事会路、杯道路。同埋明琴路咧，系会分阶段间歇性封闭嘅， 都封好多、啊， 即系嗰一区咯，工业村入 边 系咯， 嗰一扎 嗰一扎 都系有啲巡游，我估 系。 另外就系西贡嘅大庙湾啦，直至到去今晚嘅11:59啦，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咧系临时划为禁区嘅。咁因应呢个情况咧，新渡轮系特别加开特别船咧，来往北角码头至到大庙湾嘅。咁咧喺北角码头开出咧，就会去到下午3:00，基本上咧就系每2小时一班船。而由大廟灣開出咧，去到下午4:15都係每2小时一班船嘅，咁但係都會因應翻客量啦，會喺中午或者係下午加開班次嘅，咁都睇情況啦，睇多唔多人咁樣。咁個來回船飛咧就快船70元，慢船60元。另外咧，如果係大廟灣買嘅咧，就只有單程，快船35元。 即係單程。 即係。大廟灣翻北角， 哦哦哦， 係啦，就唔係北角，係大廟灣。不過要買來回飛嘅應該 係，係 啦， 嚇得我騰騰震啦。單程如何是好咧？咁樣 咁係行翻出去西貢。 萬一我真係去到嘅時候，嚇你 過一晚夜 去咯，西貢咁樣行出去， 嗰度都隔蝕㗎。係 啊， 去到西貢你。清水灣篤篤 冇啲裝備嘅話，你都行得幾辛苦，又要補水。 係啊，諗住拜個天后啫，結果要徒步行翻出市區。 係啊，咁啊真係閉翳啊！嗰度 時啊。咁咧，如果咧係3至11歲嘅小朋友或者係殘疾人士咧，就係半價嘅。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就係冇呢個2元嘅乘車優惠嘅。 哦，呢個要大家留意住啦。 另外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咧，如果憑呢個大廟灣去北角碼頭嘅。飞尾或者是八达通纪录可以免费搭由北角开出去红磡或者是九龙城的渡轮一次啊！今日 咁都几好、啊， 今日冇错， 有免费、啊。 即系如果你由天后庙拜完神，然后咧就翻翻去北角咧，你就可以免费再搭埋去红磡或者系九龙城一次， 咁、哦、方便啲， 系啊，唔错嘅。咁另外就喺茶果岭嗰边咧，就由今朝嘅9:30去到下午2:15，去翻油塘方向，介乎伟业街至蓝田交汇处，即系张南隧道出口附近，嗰一段慢线咧都系会封闭嘅，即、就、系、是、因应翻茶果岭天后庙嗰边嘅封路，就系咁多噶啦。 明白，咁啊封路都有好多嘅，抽就抽唔切噶啦。咁但系如果头先听到啊以上嘅啲位置，譬如咩布袋澳啊、禁区啊，又或者系诶码头啊、天后庙啊，咁即系呢啲位置嘅话，大家就留意一下啲路牌啦。 我哋都会将呢一啲封路摆翻上网嘅。 系啦，咁、哦、都写得好清楚嘅。 冇错。 系啦，咁啊道路上面嘅路牌亦都同样系清楚嘅。 冇错。 咁啊驾驶人士要擘大只眼睇清楚。 冇错。 咁就可以 好大只， 顺顺利利啦吓。好，唔该晒阿姑， 唔该晒， 唔该晒。天气方面冇问啦，澳线早晨啦，澳 早晨。 喂，早晨船仔，早晨小白，小白，我头先咧 点啊， 将一张有趣嘅相 send 咗去晨光个群组嗰度， 多谢先。 系啊，好有趣啊，船仔，你知唔知系咩啊？就系、是、咧，我依家喺港台停车场嗰度见到有两只猫喺小白 哥，哦系，咦系、啊， 咦系、啊， 意会 咁、啊、搞笑嘅，搞咩啊佢哋？哦，个车头盖暖啊，因为 哦， 唔知啊，好地方咯。 呢两只猫似一只叫阿妹，系咪咧？ 肥，唔知系咪肥斑同？唔知 哦，你识佢哋啊？ 我识一只咯， 系咩？咁系啦，咁系噶啦，有几多只啊？系噶啦，叫咩？肥斑啊？ 好似叫我，其实我有啲惊。 定系你自己作噶个名？ 好似我听分神讲嘅。 吓、啊，信唔信得过噶？ 可能系我听错。 嗱，唔紧要，总之有呢个景致。 诶、欸，一定系我哋嘅发射站电波太强， 啊、 所以啊 ，O 都收唔到。 只猫都好太兴奋啦， 唔紧要，转头阿欧又会翻嚟同我哋继续讲下只猫先嘅，不如而家船仔同我哋睇睇天气先啦。 好啊，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周末期间嘅展望咧就系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啊，咁星期日嘅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嘅骤雨会逐渐减少嘅。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3至5啊，属于低至中。 系啊，我翻咗嚟啦， 我帮你 揾人驅逐咗只貓走， 唔使啊，由得佢啦，係咯，幾得意喎！ 其實唔係我驅逐啊，啱啱有另一個師傅聽緊晨光第一次，佢抱起咗只貓， 係咩？ 翻翻入去， 你有冇問下師傅嗰只貓叫咩名啊？ 冇啊，落唔切去啊！我原先係諗住同你傾下電話，講下天氣噶嘛，我太多嘢想做啦，又要影貓，又想睇只貓，又要同你講天氣。 係啊， 我發現都係入翻嚟直播室會好少少。 係啊，入翻嚟直播室啦。而家24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6%啊！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喺度嘅。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咧就农历嘅三月二十三，系一个重要嘅日子啊，天后补诞系嘛？ 系啊，停咗几年冇做嘢， 系 即系直正啦。 吓、 啊， 停咗几年添啊？原来 吓、啊， 停咗几年哦， 停咗三年啦，应该系。 哇，咁今年呢个好大、啊，唔怪之成日听交通组啲同事讲话又封路咯、 啊。系啊，咁啊，今年又好全。全香港都正常晒啦，咁啊各个地方乡啦、啲乡村啦、嗰啲湾头啦，咁啊以往有贺先后诞嘅咧，都全部都复常啦，正常晒噶啦咁样。 咁啊啱啦，大把嘢玩啊，大家都 好热闹，系啊，好攰啊。 系咁啊，西贡呢度又搞到封晒路，各样嘢系咪佢亦都好盛大？有啲咩特别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咧？ 因为啊，你讲个西贡咧，就应该系佛堂门嗰个清水湾嗰个大庙。 嗯， 嗱嗰间庙咧，咁啊历史系最耐嘅香港。 嗯， 咁咧所以咧就亦都系规模好大啦，所以咧喺香港咧就系、是。嚟講咧，天后廟咧就數一數二咧係最多人去拜嘅。 係。 咁咧就所以咧，因為佢嗰度咧就較為嗰啲山溝啦，嗰度啊。咁啊，所以咧通常咧就得一條路。咁如果太多人去拜咧，就塞咗阿媽就唔得噶啦，所以就要封路啦。 陸路去到噶嘛？陸路水路去唔去到噶？ 陸路去到，但係嗰條路咧就好窄啊，即係唔能夠供應大量嘅人潮去拜神啊。 哦、 所以咧就一般咧就有呢個交通管制啦。咁、所以咧大部分都好似你咁講啦，就海路去啦。 哦，係啊， 不過咧北角碼頭咧就有船去嘅。 北角嘛，港島個北角 係啊，特別班嚟㗎，琴晚通宵已經有㗎啦。 哇，咪好坐好耐嗰架北角開過去， 我都唔好耐啫，一個鐘頭之內一定到㗎啦。 哦， 咁正舒服啊嘛，因為你啲人拜神咧，佢、係要推豬啊，又要帶好大件 嗰啲係啊， 衣啊，即係平平層層咁掛好多嘢，咁你坐船用個推車仔推埋去嘛，方便啊嘛。 嗯，咁啊坐船啊開心喎，即係又夜晚喺度哇餓啊餓啊，跟住第二日朝頭早就到咁啊。 唔使提招嘅，即係晚到，因為琴晚通宵都已經有人拜神㗎啦。 哇！咁 即係琴日已經有人拜神㗎啦，即係呢幾日都已經有人陸陸續續去㗎啦。 咁 不過琴晚係高潮啊，咁啊所以今日更加最熱鬧咁解啫。 哦，咁夜晚拜神又未正式嘅時候，咁係拜咩㗎？ 哦，佢嗱通常咁样嘅，佢哋所谓夜晚拜神咧，就是、大约系子时嘅时候，就啱啱进入3月23，咁啊咩咯，咁、就合帮先后就贺诞咯， 系 贺诞嘅工作嘅生日咁咯， 系 嗰下就觉得佢哋又即系上底咗，意思系好似系上头柱香啊， 哦，即系我哋 count down 咁样啦，啊，2023年啦，大家就点都要出去庆祝下先咁样， 系啦系啦，冇错啦，就系咁样啦，所以琴晚就。指示開始就陸續陸啲人咧就慢慢嚟㗎啦咁樣。 係，咁水路咧就北角碼頭嗰度會即係已經有船開啦。 好多十年都有㗎啦，係、好長歷史㗎啦。 哦，咁除咗北角碼頭就冇其他地方去水路去到㗎啦。 哦，嗱，呢即係佢嗰度特殊啫，其他啲咩所謂水路咧，其實咧香港好多嗰啲離島啊。 嗯 呢個時候咧都會做呢、這、一個天后誕嘅，咁嗰啲都要坐船去噶嘛。 嗱、 譬如話南丫島啦，南丫島榕樹灣啦，馬灣嗰邊啦，馬灣而家唔使坐船啦，馬灣而家仍然可以坐車去啦，馬灣又做啦咁樣噶。 哦， 係啊， 咁啊西貢呢個就梗係搞得大啦。咁但係咪全香港嗰啲天后廟都一齊做定係點樣噶？ 唔係嘅，有啲廟嗱。香港天后廟咧過百間以上噶嘛，咁、能夠喺正旦做神功戲嘅咧，都係五六間嘅啫，都係五六間嘅啫。咁、另外嗰啲，另外有其他啲咧，就各式各樣啦，就譬如啲花炮嗰啲荷蛋啦。咁但係咧，你知啦，有成過百間，有人過百間天后廟噶嘛。咁、如果你一窩蜂都係喺三月廿三做咧， 有啲廟譬如個位置好近嘅、 哦， 就會變咗成係好似爭啲鄉客啊，爭差即係爭啲客人咁樣啊。咁啊又而且譬如如果佢又想做神功戲嘅，但係你知爭得多少，你唔有咁多戲班噶嘛。咁、 嗯、 所以佢有啲咧就寧願話我押後一個月。 嗯，哦，唔怪之我成日都聽到天后誕。个个月都天后诞嘅，我明白点解啦。 个月有噶，而家你上到四月、五月、六月，去到成十月都有天后诞噶。 吓， 系啊，咁因为就系咁嘅，如果咪原因咯，吓咁嘅原因，咁咪我压后嚟做啊，咁样，咁大即系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做，唔会话因为譬如隔篱有间好劲嘅天后庙， 嗯， 咁因为同一时间做，但系搞到我呢间天后庙就好冷清啊，咁样， 嗯，明白， 唔会出现咁嘅怪，即系咁尴尬嘅现象咯。 系，咁啊嗱，呢一个喺西贡啦，咁劲嘅天后宝诞啦，咁仲有啲咩特别嘅亮点啦、嗯？水路、陆路两方面嘅人马都已经去啦。 今年咧，应阵间咧就平山啊。 平山 今年咧就有巡游嘅，有巡游咧去河旦嘅，吓咁咧就都好大阵仗啦。反而咧十八乡巡游咧，因为连就呢几年都系疫症啦，咁啊停咗搞啦，咁今年年头就啱啱复上咧，就搞唔切啦。搞唔切，所以今年个十八乡个大树下嗰个先系啲巡游咧，就仍然都系停止嘅。咁就變咗平山咧，嗰、那個巡遊咧就喺元朗就一枝獨秀，咁啊好多花炮會。 不過以前大樹下嗰個位都有，即係條渠夾隔離附近嗰啲位咩？大樹下嗰啲。 喺條渠夾啊！大樹下就喺嗰條渠隔離啦，平山咧就近住朗平村嗰邊啦。 哦，哇！佢哋全部都會搞㗎，原來往年都 每一條鄉佢都有天后廟㗎，咁佢都會自己搞啦。譬如話平山嘅就喺個佢嗰嗰個天后廟叫李如山啦，咁、下村就喺沙崗啦，係、啦咁樣咯。咁新田佢自己又有個中山古廟啦，咁、全部都會搞天后誕嘅，每條鄉都會搞。 係咁啊！除咗有豬過到過去之外啦，仲有啲譬如會求神問卜啊，問下未來一年啊嗰啲運程、啊。 梗係會啦，呢個時候做個求籤啦。嗱，講起求籤咧，就屯門天后廟就最多人求籤嘅。 係何解咧、啊？最靚唔通係即係 風土習俗喎？唔知喎，一話白到咧，啲人跪曬喺度喺度求籤。 哎呀，我以為好似嗰啲投注站咁咋？呢間咧就最旺場嘅，咁啊，於是乎就人多，即係佢最靚啊！ 哇！啲人多咗求籤。咁、系喎，我覺得唔知因為嗰個大環境咧有啲迷霧啊，所以咧即係求神問卜啦，係啦。 係咁啊，求籤又要添香油啦，咁呢啲時候就係啲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唔係間廟點運作啊？ 咁啊都系嘅，咁啊天后宝诞都好多嘢可以睇得到啊！ 好多嘢睇噶，香港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一个节庆嚟嘅。 系啊，嗰啲而家啲后生仔嗰啲叫成日有个 term 叫 cosplay 啊，会唔会喺又出现喺呢一度嘅咧？ 边啲咧？ cosplay 嘅系啊，即系会唔会有啲譬如系巡游啊嗰啲咁样噶？ 巡游嘅嗱， 飘色啊嗰啲咧。 嗰啲巡游嘅话，如果冇咗啲后生仔支持嘅，点搞得掂啊？ 哦，系。 嗱，譬如头先我讲嘅屯门天后站啦，咁佢一间又系有好多嘅大嘅花炮会咧，系会嚟参加噶。咁啊，全部都系后生仔舞龙舞狮啊咁样咁嚟咯。系啦，咁你会新人接手嘅一个啲炮会啊，一个神诞啊，点样维持佢唔得嘅，所以就但系佢都好乐意嘅，因为点解咧？即系佢本身住乡村啦，咁啊，即系或者佢做嗰个行业咧，系好需要神灵嘅帮助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好相信嘅，所以佢哋都好热衷嘅。 系啊， 入行嘅帮手噶啦。 其实都好重要啊，即系后生入行咧，或者后生都拥抱自己本身嘅乡土文化咧。 系， 如果冇嘅话咧，其实可能哇，隔多一两代你消失咗噶咯，冇唔得噶，呢啲都已经咁多年啦，几百年系嘛， 唔止添啊。而且佢哋都好中意，好享受啊，好享受啲節站裏邊嗰啲做法啊，玩啊咁樣啦， 都幾好玩啊！咁啊，今日就係呢個農曆3月23，咁啊喺西貢嗰度咧，就除咗要留意呢個交通安排之外咧，咁啊大家去到都不妨可以，喂，平常又好似我呢啲無啦啦共入去，可唔可以欣賞埋一份噶？ 當然可以啦，無人歡迎啊！呢啲嘢 係嘛？ 係啊，不過唔好騷擾人哋拜神咯。 哦，係啊，係啊， 先喺張睇下，就旁邊看下最好啦。 係啊，會唔會啊？好似我自己本身屋企嗰度咧，大時即係農曆年嘅時候，佢淨係話入去呢個廟話男人先入得嘅喎，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要忌諱？ 唔會啊，唔會啊，唔會，佢冇各處鄉村各處例。 哦，OK， 一般嚟講，天后廟都冇嘅。 哦，好好好，咁啊，大家如果 行經呢一個地方，或者今日都有空閒時間，咁啊不妨咧去嗰度欣賞一下啲本土嘅文化啦嚇。好，唔該曬佳哥，我哋下星期再講，拜拜。 拜 拜。 中啦，呢首歌佢嚟自 Ega 江海嘉《灭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会面。新华社报道，会晤星期三同星期四举行，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展述了中方严正立场，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个战略性沟通渠道。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双方就中美双边关系之中的关键问题、全球和地区安全、俄乌战事和两岸议题等进行讨论，形容對話坦誠、實質和具建設性，強調今次會面致力於維持開放溝通和負責任地管控競爭。

但是原来他跟新中国政府有关系的吗？ 其实他还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又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 哇，作为女性，她在那个年代可以这么厉害，真的很出色。至于陈毅，我好像都有听过，她好像打仗很厉害，是很出名的将军来的。 不止啊，他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帅之一，在1955年被中国政府封为十大元帅，而且他亦都做过外交部部长。 那他真是文武兼备，难道他就是第一任的外交部部长？好了，撞下先。我估答案是 B， 陈毅。 答错，有没有补答呢？ 那我知道了，答案是 A， 周恩来。 今次啱咗啦，周恩来除了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亦都兼任第一任外交部部长。他还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他亦是推动促成1971年开展的乒乓外交的关键人物之一，令到当时处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有突破性的进展。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我喺个破碎家庭，我一出世咧，其实就冇跟个爹哋妈咪住噶啦，因为佢哋好年轻，生我要得17岁，咁所以基本上系一直都冇未见过有一个完整嘅家庭，即系我未生活过喺一个完整有爹哋妈咪嘅家庭里边咁样咯。Hello， 我系邓瑞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星期五嘅早上7:39啊，呢、這个环节啊，小白讲下咩体育嘅状况先啦、 啊。讲下体育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心血来潮，都同体育咧有少少关系嘅。咁啊咩咧，就系、是、我见到都有唔少嘅报道咧，就讲翻香港偷单车嘅问题啫。 点解嘅？ 系啊，因为原来咧话到元朗区喺过去嗰五年咧偷单车达到640宗。系啦，咁啊，其实大埔都多嘅，即系元朗大埔区呢啲其实都多嘅。咁话到啲衰嘅人咧，嗰啲偷嘢嘅人咧，可能咧会伪装成为二手卖家，咁啊上网咧就兜售呢啲拆装。 哦， 系啦，咁所以即系都叫体育啊，亦都想温馨提示提一提啲听众咧，即系如果自己有单车嘅时候咧、就即系锁紧啲。 啱啊，尤其是疫情咧，啲单车卖到好贵，同埋大家都好似个个都好似黄金宝级别嘅单车手。 系啊，哇！而家单车咧。啲人好肯俾錢買單車， 啱啊！又調翻轉頭，水漲船高，因為有物料啦，用咗咯碳纖料去做啦，咁、又多咗好多意大利廠咧、個個好似踩環法單車賽咁樣。其實我自己買嗰部都唔平啊，不過就擺喺屋企咯。依家咧 少踩咗，你係掛喺埲牆嗰啲啊？ 係啊， 幾型啊？ 唔型啊，其實 型噶，係型噶。你掛喺埲牆係真係型。 知唔知點解要掛喺埲牆啊？ 無謂掣， 屋企無謂掣啊嘛。 如果你係型， 如果你屋企啊四房啊。四间房啊，你中意点挤都得啦，系咪先？不过依家咧好多朋友仔咧，一落单车咧就变咗一定要偷攞咗嗰个设位走咯。 嗯， 等你冇得、偷咗，你都冇得即刻快速揸嗰个单车走啊！嗱、即系佢哋啲套路系点咧？你讲开呢个可以讲，佢、有把剪咧，夜晚黑就剪人哋啲单车。 系啊系啊， 咁其实 佢哋嗰啲好大把嗰啲，一揿揿落，其实铁料都剪烂。 原来咁容易剪嘅，真系、 一秒，只系一秒。 系啦、啊，咁剪完之后咧，咁就成架单车就可以揸走或者即刻摆上车嗰度搬走啦。咁、有几个黑点啊？头先小白好啱，元朗大埔啦、上水都系呢啲黑点嚟嘅。咁、剪咗之后咧，你架单车就冇。 所以咧好多单车友咧就即刻将嗰个 seat 位咧即刻掹走佢、嗯，就算可能踩咗一段路，跟住饮杯咖啡或者食个饭，跟住先再踩埋余下嘅路程咧，即刻个个咧好搞笑啊，攞住嘅一嚿嘢咯， 嗯， 就系个 seat 咯。 就係、是、咯， 系 咯，單車位咯， 系啊， 系、哎，所以即係點解會咁嘅？大家唔好成日偷嘢啦。 啊、其實而家啲鎖咧，咪有陣時即係香港嘅套路，通常都係鎖住個欄杆或者嗰啲單車位咧，咁佢有個鎖噶嘛。唔知道有冇啲鎖嗱？呢個我唔清楚，因為我喺外國咧就見比較上多咧，佢有啲鎖直頭喺個車胎度一鎖咧，係成架單車 lock 住咗嘅。係啦，咁你如果你真係話我 lock 完之後，佢 成架 單車 搬走， 咁我又真係冇辦法，咁你咪又呢個時候。又要再加多个锁，又系要拿即系整住条栏杆咁样。 如果你系成日搬走，你搬电单车啦， 系啊， 你唔好搬单车。嗱呢讲笑啫，即系我真系觉得我身边都有啲朋友俾人偷单车，所以真系希望警方方面啊关注下呢个议题啦。喂，小白同你讲下呢个好关香港人士，因为亚洲杯嘅决赛周咧分组形势咧，琴日夜晚七点钟就抽签啦。 嗯， 咁好多網民都話：喂，香港抽條籤咧就麻麻地啊嚇！咁我都覺得係嘅，因為咧包括要對全球排名啊，世界排名27位嘅伊朗啦、 嗯， 跟住阿聯酋就好似排60幾定70幾啦，巴勒斯坦就排低啲噶啦。不過咧、嗯，香港係最低排名嘅，咁都話對西亞嘅球隊咧，香港咧踢啲體力化嘅足球咧、 啊， 未到上半場已經輸啦。 其實有伊朗咧嗰場波。都肯定 系 场场都硬仗噶啦。 其实有啲讲真嘅，国家队啊抽好签嘅。讲真，卡塔尔因为主办啦，咁即系佢有啲光环，你唔记得系主办咧？佢系比较低组别，但系都入到嘅。印象之中系咁啊。咁、 嗯、 但系塔吉克斯坦，一听个名字就知道唔系亚洲嘅足球强国啦。咁、啊、所以咧呢啲嗱，如果香港咧有机会嗱，依家时光倒流，抽到呢啲塔吉克斯坦。啊咧 黎巴嫩， 黎巴嫩都可能主手嘅球队、 啊， 即系阿曼嗰啲就有啲同香港啲卡士有啲近似啦、 啊。吉尔吉斯 系啦，嗱，如果真系咁 lucky 抽到呢啲咧，哇，真系有机会晋身世界杯、 啊。其实我哋睇翻咧呢个亚洲杯啊，譬如 F 组咧，沙特同泰国、吉尔吉斯、阿曼，其实沙特同泰国咧都 系 有啲机，沙特更加有机添啦。 不过咧要睇翻佢嘅赛制，好似小组首名出线，跟住好似次名就有得踢附加赛。不过香港就窄啲啦，但系我见到好乐见好多香港嘅网民喺下边留言，其实香港队咧能够走到亚洲杯嘅决赛周咧，已经系迈进咗一个大步噶啦。喺、呢近十年嚟讲、 起码喺个即系呢个位置。会见到我哋个名字先啦， 系啦，同埋与此同时咧，真系可以同啲高组别嘅国家咧去对抗咧、 嗯， 其实都系一个好嘅交流嚟。嗱，比方说香港有机会当有机会抽到日本队啊、 嗯， 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交流嘅机会咧，令到香港嘅足球文化有所提升啊。有阵时参加呢啲国际赛，梗系赢好啦。不过就算赢唔到咧，你有机会同到哇，我乱啦，譬如日本队出3000分嘅，或者出呢个其他好啲嘅球员嘅，或者女欧嘅球员嘅、 嗯， 你可以同佢较劲，就算大败一场啊，但系你都可以学到经验咯。 系啊， 呢个系好难能可贵嘅咁样。咁啊，领队啦，即系啱啱续咗约嘅庄恩安达臣咧，就讲啦，话喂对手踢法好硬正咯。咁睇下喺个 training 嗰度咧，点样可以培训翻啦？咁啊。其實啊，安永佳嘅佳佳咧都會翻翻嚟香港啊，幫手即係踢伊朗嗰一場啦。不過真係比較難踢嘅，希望即係我哋用香港隊有冇機會，即係我哋主場出擊嘅時候，或者去到當地去支援一下，或者支持一下香港隊嘅一啲球員咯，係嘛？ 係啊，這個要啊。咁如果你話另外嘅組別啦，譬如喺 D 組方面啊，咁啊日本、印尼、伊拉克同越南，咁啊日本喺世界排名，如果亞洲區嚟講咧，佢都係即係排緊首位啊。 係咯，佢好似成個亞洲區就最高 ranking 係 啊，最高 ranking 係佢啦。 第二先係南韓，依家好似 係啦。咁啊，另外南韓就喺 E 組啊，其實。你睇到咧 D 組同 E 組即係日本同南韓咧，佢哋出線嘅機會都好大。 南韓易踢啊， 馬來西亞約旦巴林。 算啦，都係唔好講香港同埋講國家隊，我講人哋啲國家好似容易啲講啊。我發現即係有陣時做運動評論，因為我見到南韓哇，你對馬拉容易踢啦，約旦係守嘅，咁、OK， 你咪守攞一分咯。 萬一佢甩碌，我哋又冇乜嘢。南韓呢啲隊 對巴林咪可以大炒啦，係咪先？咁同埋你。 今時今日南韓呢踢歐洲賽嘅球員呢著咗有七成八成嘅、 啊、 即 係 國家隊入面、 啊啊啊、 即係你除咗孫興文之外其實呢係德甲啦、啊、以至德乙啦好、啊、多呢叫做女歐嘅球員，咁其實佢哋可以為到國家隊即係南韓嘅國家隊啦貢獻其實都幾多囉。 係啊，咁日本同南韓都係呢個套路㗎啦，日本亦都基本上即係成隊入面呢少部分留返喺 J League 㗎啫，大部分都係喺側邊搵食㗎。 但係呢我有陣時都覺得慘嘅，原先呢亞洲杯決賽呢可以多啲席位嘅，但係冇計啦，你澳洲呢又 大洋區又過咗嚟亞洲嗰邊玩呢、 啊啊、 你又立咗我哋一個位，咁變咗呢亞洲杯嘅決賽周呢就入去已經難上加難。不過唔緊要啊，繼續我哋都係秉承嗰句啦，就係、是、香港隊勁抽啦，咁希望抽入啲靚波啊！ 大家支持啊！咁另外如果話靚波要睇嘅話咧，梗係要留意埋歐聯啦。咁啊睇翻其實啱呢個星期，米蘭咧咁啊亦都係打比啦。咁喺呢個歐聯嘅四強嗰度就打比啊。咁啊見到國米咧就暫時領先緊嘅。咁啊 AC 方面梗係唔收貨啦。喂，你兩分鐘之內咁樣失波法，其實即係佢哋就難搞啲啊。仲係同事，你平時都唔係咁嘅套路，點知去到歐聯咁重要嘅比賽，咁啊失分咁。咁啊，系难搞啲嘅。 不过咧，有趣啊，小白呢、這个嗱，国米咧就搞掂咗 A 米啦。咁、咧，正所谓万贯皆下品，唯有迪斯高37岁啊，54日之高龄咧，成为欧联啊四强入边咧入波最老嘅球员啦。 好嘢！ 咁佢就同佢嘅拍档啦，即系两个人加埋成71岁噶啦。 哇！ 就系、是、咧，米希大力恩啦咁样啦，咁哇两个71岁嘅组合咧， 不如日本出三浦之良啦， 见奇功啊吓，咁样三浦之良又再年纪再 破晒纪录啦，真系佢落场都冇人敢铲佢嘅三浦之良， 37岁即系接近38岁咧，即系同我同年纪啦，可以喺球场嗰度持请，仲要三分钟派两弹搞掂， 仲欧联 厉害厉害，咁高强度嘅赛事啊，所以咧唔好俾年龄限制咗自己啊。 喂，另外嗰边都好睇，即系皇马同曼城咧咁1-1啦，咁啊，曼城咧，當然啦，我哋大家都好聚焦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曼城係，即係我哋如果大家香港人比較上多睇英超咧，如果攞咗呢一個嘅歐聯冠軍席位，其實都好影響來年咧喺即係英超嗰個到底有幾多可以出戰呢一個歐洲賽， 多啲隊可以踢到歐洲賽咯，有機會咁。 係啦， 咁啊，琴日歐霸其實可能有啲英超球隊都踢到，好似維斯咸都贏波啊，印象之中。咁啊，當然啦。西维尔杯计属于西维尔噶啦，作客1-1都可以咧磨和咗呢、這个祖云达斯啦。咁啊，从住有作客入球咧，翻返去西维尔主场咧，有冇机会成为2006年第7次攞欧霸杯？争啲讲咗西维尔杯， 西维尔 欧霸杯嘅球队咧， 佢主场咧喺呢个嘅欧霸杯上面真系好难赢佢，佢主场咧佢啲声势真系好犀利，你基本上啲球员谂住打眼色，即系敌方嘅球员打眼色嗰啲咧，你嘈到打唔到眼色， 系啊， 即系队波会乱啊， 系啦，咁啊可能早记今年算啦，即系风风雨雨底下，可能呢、這个欧霸杯咧都要拱手相让啊，俾翻呢个 阴公 西维尔啊，西维尔呼声系几高， 西维尔杯。 系啊，咁啊，转个角度，快速讲埋 NBA 啦。咁啊，依家叫做7场4胜制嘅比赛底下咧，现在咧，即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咧，就进行紧 Philadelphia 啦，即系费城76人咧对呢个波士顿塞尔特人嘅。咁暂时咧，费城76人咧就落后紧啊，3-7落后紧，第一节啫。咁啊，放心啊，呢段时间咧，啲打工仔咧，成日10点零11点咧，走咗去 pantry 咧，除咗去冲咖啡咧。就係睇睇 NBA 最後嗰2-3分鐘嘅賽事， 哇！最好睇嗰2-3分鐘啊！ 係啊，不過咧你睇唔曬嘅，因為成日咧都會加時嘅依家 NBA， 所以你 唔緊要，再去多次 pantry。 我唔知，不過我有啲朋友個老細都好中意睇 NBA 嘅，即係佢有陣時會即係扮美食公司啦，即係呢啲譬如 Super Bowl 啊或者呢啲大賽咧，就將個LED mon 就可能開咗出嚟，大家睇下波啦， 係啊， 即係嗱。讲真，唔俾你睇咧，你又心挂挂。其实你都唔系认真做。 俾你睇咧，其实你又唔会好意思喺度睇埋，但系又会睄下睄下，又觉得老板好有人性。 系啦系啦，咁样即系叫做加分啦。好啦，咁啊，体育嘅环节咧，讲到嚟咁多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跟进下，环球唔同嘅体育嘅盛况啦吓。We'll be right back. I can carry what I want. Yeah, I know that. Every time I'm being alone, I feel lonely. 当我再次遇见你，提醒我故事已完美。大声吼，仿似你预及。难寻独自特别想你，然而寂寞是我跟你。I just want your love.带着你送给我的戒指，是我太眼浅，不可以与你相见。 想见， 只得我一个思念， 只得我一个思念。 看着你已经失去爱恋的心，怎么我奋不顾身？一早应该要分，不想再忍，不想再等，敢于放手，孤身去走，放弃与你交缠，不再为你失眠。一切有时结束，世界分裂，一切告别也许化作启示。You're not the one, you're not the one. Yeah, yeah, I can carry what I want. Yeah, I know that. Every time I'm being alone, I feel lonely. 每当我再次遇见你，提醒我故事已完美。大声吼，仿似你预及。转变太快 Girl I want your love 却得到你给我那十戒或者都始终要放弃却担忧我仿佛被占领独家风景都似你吓到他心不是气让我失眠让我纠缠让我讲别再拖延别再想念让你后悔别到头来说你也想念过我 Even I kept what I seems to be pointed 缘分来越要后悔我不该也要后悔那离不开你却后悔珍惜过你 7:54，张曼芝嘅作品《I Can Get What I Want》。 系啦，今日咧就顺便讲一讲呢个天气嘅预测。咁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嘅雨势有时颇大啊。咁随后一两日嘅骤雨都会逐渐减少。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 咁啊，船仔今日带个咩题目同我哋晨光嘅听众分享一下？ 系啦，因为咧我突然间谂一谂下咧。跟住晨光都一段时间， 哇！一段时间添， 一段时间都系讲紧月啫，几多月啊？两个月， 应该冇，唔止 两个 月啊嘛。 有趣啊，23岁真系有趣啊！ 唔系，咁我觉得一段 时间 噶啦。 哦，好， 系噶啦， 你中意啦，你中意啦，你。 唔系，因为我突然间谂起咧，我嗰阵时第一次翻嚟晨光咧，坐喺度系好紧张，因为呢度所有人都唔识，然后又有钟哥咧，即 系 感觉好前辈咧，好惊入到嚟。所以我就覺得一段時間，因為我既然坐咗埋嚟啦，已經講緊嘢啦，所以就一段時間啦。 係啊係係一段時間。 其實都好耐嘅，1:60都好耐嘅。 係 啊， 咁樣成上話俾你聽，計數機都計爆啊！ 係啊，哇，好耐啊，我都覺得。 1:60真係好耐。好啦，點啊？係 啊，跟住諗下啊，其實嗰時即係其實而家都係新人啊，咁但係新人新入職啊，究竟有啲難題應該點樣解決？有幾個難題嘅。 譬如 第一個入翻 office 啊，當翻 office 啊，咁著咩衫咧？ 哦，啱喎，係啊！第一日如果你著得太花枝招展咧，可能其他咧女同事又會覺得，哦，一翻工唔想著到咁。 著得太老成咧，有啲工種會覺得你，哇！我哋可能要 creative 少少嘅喎， 老成都唔緊要，著得太靚咧會招人妒忌啊，咁樣啊嚇，可能係 咯，會即係我。 你第一日係咩樣我都。冇印象添， 我記得係一定。 因為而家見你個樣殘咗好多嘅樣咧，多咗咧六點 啊 嘛。 我已經完全唔可以再化妝。 我忘記咗你化妝係咩樣啦，已經。 都是一个靓女， 不可以再化了。为什么？因为不够时间，定还是不再上妆了？ 都一来了， 不上妆。 我相信都是。 这个是最大的诅咒来的。 我讲什么啫？我问一下啫，我纯粹一个提 问。真的朝头早太早呢，连 con 都戴不到。 梗系咯， 即太干啊只眼。咁你戴，咁你戴唔到 con 就心谂，唔化妆，戴眼镜化咩妆啊？ 戴眼镜几好睇啊，清清纯纯，配合翻你年纪啦吓。 系多谢你啊，诶， 都仲生紧暗疮咁几好啊。 系啊，咁就同啲暗疮同大家 say 下 hello， 系青春嘅气息咁样。 好啦好啦，咁啊嗱，你系点样着咧就唔知道。不过我想讲第一日翻工咧，喺个仪容嗰度要执正啲嘅。第二咧就系你个准时啦。如果你第一日翻工咧已经迟到咧，系绝对会令到咧好多嘅同事咧会戴住有色眼镜咧去睇你继续喺间公司嗰度嘅表现啦。因为咧人咧真系好靠第一印象噶。我想讲，即系你人越大咧，你就会觉得譬如船仔嘅第一印象喺我心目中系点咧？其实都几固有啊。除非你一日咧做咗一啲逆天嘅改变，或者做咗一啲逆天嘅德行啦。咩叫逆天嘅德行呢？就係突然间有一日我同小白病咗啦，你一个人即係已经 做晒 成个晨光，但冇炒粉啊，冇甩碌啊，冇讲错嘢啊，该出嘅出晒、啊。 四个字喎，刮目相看喎、 啊。嗱呢啲就係呢，如果我哋做管理层嘅觉得一啲逆天嘅德行咁样啦。 哇，呢个唔係德行咁简单喎，呢个才能喎、 啊。呢个系奇迹啊。 呢个奇 迹喎。所以我去回应返头先我话个 first image， 即係第一眼係好重要好重要嘅。 我突然间諗起我嗰陣时返我一定係准时嘅。咁但係呢我之前 返、我帮你讲佢係好准时嘅。佢冇迟到嘅。 但嗰陣时我返工啦，譬如佢係九点钟嘅。咁我返到去呢冇人帮我开门，因为间公司啲人冇到过。我係企咗门口等咯，即系我就话哇，呢度啲人都几唔准时喎。 系啊，咁我哋翻惯咗嘛。 系，于是我就好快乐啦，因为自此以后我都系唔准时嘅。 系， 系啦，咁就要跟翻嗰个公司嘅嘛。不过第一日系应该要准时嘅，如果唔系就唔系几好咁样。 咁几时都要准时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嗰阵时我好搞笑。我新入嚟咧，驚個位就係、是，譬如有啲嘢唔識做，但係你又唔知點樣問，唔、知問邊個。譬如我因為我又係嗰間公司，我翻到第一日，佢就叫我填表咁正常啦，就俾啲 leaflet， 即係嗰啲宣傳單張睇下我哋公司嘅 product 係點樣啦。咁但係我睇下咧，一個鐘頭過去冇人理我咯。於是我唔小心瞓著咗。 係、 因為真係坐喺度。 咁呢個第一印象都唔好喎、 啊。你真係你都有趣喎、 啊。唔係啊，真係等佢一個鐘。 阿Dennis。你都有趣 喎、啊，我都覺得自己比較有趣。即係我隔離嘅同事見到我瞓著咗咧，叫我上司話：喂，佢搞掂啦咁樣。 我以為叫佢上司，你睇下，你請埋啲咩人？ 冇啊！ 佢第一日翻工就瞓咗覺。 冇啊！我同事同我講：係啊，你唔叫佢唔會理你啊。咁樣同我講翻啫。佢話：啊，呢個公司文化嚟嘅，因為我未見過一個 office 靜到好似圖書館咁樣。即係 其實出面好多 office 都係好靜 嘅。係啊，可能我之前翻開嗰啲係 agency 咧，咁佢哋就會好嘈，係咁講廣告嘢。 咁电台一定会瞓着啦，咁多嘢播，咁吵闹， 呢度就好好啦，好适合我啊， 好适合你又可以有咖啡饮啊， 系啊，有阿欧嘅咖啡可以请我饮啊， 冇用噶，我啲咖啡都系嚟续命噶，其实我朝头早冇咖啡，我都讲唔到嘢啦，变咗哑巴啦咁样，咁啊真系吓，咁啊多谢船仔呢个提供啦，咁啊朝头早如果你话喂今日碰巧第一日翻新工啊，我祝你咧开工大吉。 早晨8:13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呢继续请来这个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是星期五愉快啊。咁琴日港股呢先升后跌啦，不过都是倒跌18点到啦。咁见到都有啲个别事件啦、啊。报章形容呢炒股不炒市啊。咁个别有啲琴日都提到有啲比较理想啲嘅车股啦。咁啊，哇，都夸张、啊，哇，升，琴日升咗17.07% 啫，都创咗8个月嘅高位啊，咁啊，即系所以有阵时即系听下呢个环节啦，可能大家会掌控到多少少嘅一啲财金世界一啲资讯啦。好啦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大市嘅走向啦，港股继续闷局、啊，咁啊，上唔翻20000点点算啊？外围市况你又点分析咧？唔该 ，Dicky。 好。冇事嘅，嗱當然啦，即係我哋呢個環節咧，都係永遠都係講一啲好新啊、好快啊啲財經資訊，再加埋分析啦，唔係話次次都講得啱嘅，不過咧就個機會率都係起碼都 有喺度嘅，有喺度嘅。 講到好理想嘅理想汽車，哦，咁我哋咪就係尋日就係已經喺呢個環節度特別講到咯，我亦都尋日朝頭早都特別講到啲車股，亦都講咗理想嘅業績非常之咁好，咁當然啦，唔係鼓勵大家投機炒賣，咁但起碼知道個市場節奏，留意到啲業績。嗱，又係嗰句啦，喺過呢段時間咧，即係可能都開始都好多朋友都悲觀啊，對於後市覺得哇，即係唔係裹足不前啊，直情係毫無表現啊。講緊我哋個港股，咁頭先阿歐都講啦，即係個指數搞嚟搞去都仲未上得翻20000嘅，真係幾令到人咧就真係失去咗信心嘅。不過咧喺我過去呢段即係一段日子啦，即係我諗都有一個禮拜到。咁我一直都講咧，就恆生指數，我個人認為咧，19500点嗰度都會有少少支持啦。除咗咧好技術上嗰啲點樣頭肩底嘅形態嘅右肩嘅整固之外咧，咁其實亦都計入咗好多因素嘅。一啲衍生工具嘅持倉啦，即係流行性嘅街貨啦，咁但係當然最關鍵嘅其實係個基本因素。過去咧我都喺即係晨光嘅時段或者我自己其他節目啊專欄都有講一樣嘢嘅，就係、是、港元匯率咧同港股嘅關係咧好吻合㗎，即係簡單啲講就係當個港匯一弱咧，港股冇人行。但係咧個港匯好翻啲咧，個港股又好翻啲嘅喎。咁近期就真係出現咗我經常講嗰個情況啦，就係、是、都複雜嘅嗰個操作，但係就係聯繫匯率嘅制度咯。咁啊講會俾大家聽嘅，哦，即係跌到藥方保證，咁啊論盡啦。咁因為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資金就會流走銀行，睇下結餘就會跌。喂，但係跌到咁上下嘅時間咧，個拆息就會上嘅咯，上到咁上下咧，就會收窄港美嘅息差，咁繼而咧個港匯又轉翻強啦。咁當然啦，最近咧都有啲傳。就是有部分啲銀行咧都好積極咧喺個即係個利率市場度拆借，無論如何點都好，個 HIBOR 咧亦都上翻去啦。上翻去之後咧，個港元匯率又強翻啲，強翻啲咧個氣氛咪又好啲咯。嗱，當然啦，喺即係隔晚啦，或者係過去呢一兩日咧，咁我自己譬如話做直播啊，或者做訪問啊，我都講啊，即係其實咧啲新經濟股都開始有啲吸引力噶啦，即係譬如嚟緊都有業績啊，騰訊啦，甚至乎阿里啊咁都真係僥倖啦，可以咁講啦，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喂，佢哋個都有壓力噶、哦。佢哋嗰啲股東有壓力啊，即係騰訊又有個叫南非嘅 Netflix， 跟住阿里有個日本嘅叫遠富，係咪？阿股神都有一個咧，就叫做美國嘅巴克林，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大家都好消化緊噶啦呢啲嘢，即係佢哋啲大股東要有秩序地沽貨啊、減持啊，通過唔同嘅方式啊，有啲係場內啊，有啲係場外啊。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咧，就尋晚隔晚咧發生嘅事咧，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係、是。除咗個美股係即係都係跌得嚟咧，就係叫做又離開咗個全日最低位。咁點解咧？就係嗰個所謂銀行業嘅信心危機都繼續困擾住即係市場情緒，搞嚟搞去都仲係呢樣嘢喺美國。咁其他啲央行啊、英倫銀行加息四分一厘啊，同市場預期差唔多，就冇乜特別嘢再同大家跟進啦。咁但係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又見到咧，啲新經濟股又全部。升翻好多喎、哦，因為咧呢一個阿京東嘅業績好日進可以再跟進，咁但係咧簡單啲講咧就令到咧大部分啲新經濟股，包括由這個阿里巴巴啊、騰訊啊，佢哋嘅股價咧喺美股交易時段咧都升翻好多，咁睇嚟今日咧呢一啲嘅股份咧香港交易時段咧都有望咧高開，亦都有機會咧係進一步作反彈嘅，咁所以亦都好可能咧帶動翻我哋嘅港股噃。嗱、唔好望多啦，即係我都係希望咧。即係今日嚟講，上翻個二字俾大家睇下，咁我就覺得都要 叫做係符合我自己預期啦。咁但係有冇呢個機會呢？我覺得都存在呢個機會嘅。 嗯，咁如果真係上翻20,000點咧，咁都係 Happy Friday 嚟嘅。好啦，咁啊 ，Dicky 頭先你有講到 JD 啦，即係京東啦。咁啊，琴日都有一個幾好嘅消息啊，首季咧業績勝預期啦。不過咧京東嘅 CEO 咧就退休喎，咁樣咁啊，有個新嘅低價戰略。咁啊，美股時段咧咁啊，刺激佢嘅股價都急升啦。首季咧就多賺88%啊，勝預期。咁啊，之前咧，譬如如果睇股價圖咧，喂，京東真係麻麻地啊，咁但係咧，即係可能有機會有啲價值未反映，究竟點分析咧 ？Dicky 交俾你去講啦，唔該。 係，頭先阿歐都講咗個好客觀嘅事實，就係講緊呢一個京東嘅股價咧，直情咧喺個地板嗰度嘅，即係點解？仲差過咧，就係當個恆指咧15,000點嗰啲水平嘅時候，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咁樣形容好衰，咁但係都客觀嘅事實係個股價真係破地獄㗎啦。咁好啦，咁啊講到即係而家即係委任CEO 啦、CFO 啦，咁甚至乎講緊呢一個基本嘅業績啦。我會覺得咁樣嘅，即係首先而家現任嘅首席嘅財務官咧就會接任，就成為呢一個即係首席嘅執行官同埋執行董事，咁即係都一個好正常順暢嘅一個接任嘅安排嚟嘅，即係好多公司都會㗎啦。咁啊，第二咧就係真係就咁講個業績啦。頭先阿歐都講啦，真係表現非常之理想嘅，即係叫做係喜出望外㗎啦，已經基本上大家本來咧都唔諗住佢有個點樣好突出嘅表現，但係咧營業收入咧都有輕微嘅增長得嚟咧，更加關鍵嘅咧就係首季咧即係個淨利潤咧就有成即係80%+嘅增長，咁呢樣嘢咧就係遠高於市場預期啊！即係營業收入同預期咧就好啲，但係咧個整體盈利表現咧就係高過市場預期好多，咁再加埋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刻咧。即係嗰個業績嘅展望咧，都係唔錯啊！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嘅股價，即係過去呢段長時間一路跑輸，唔係大市咁簡單，直情喺雲雲眾多新經濟股都唔理佢係唔係恆指成分股啦，佢都係差唔多最弱嗰一隻。咁終於我諗，即係呢個業績會令到股價起碼點樣咧，就止跌先。第二就起極泰來，第三咧就都起碼可以彈翻多少少。咁啊，即係呢一個情況咧，都有機會咧，就唔係淨係帶動到佢自己咯，可能都會令到成個即係新經濟股嘅板塊咧會好翻。因為嗱，過去呢段時間咧。大家都即係嗰啲中特股概念，即係炒啲即係低估值嘅一啲央企背景嘅股份。咁啊，啲新經濟股表現都係即係無甚了了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呢一份成績表都會有機會即係帶動咗唔止京東自己或者京東系嗰啲股份，甚至乎成個即係新經濟嘅行業嘅股份嘅氣氛都會帶翻好啲。 嗯，咁啊，最後同我哋跟進埋港交所啦。咁啊，因為咧跟進下的其使唔使翻工啊嚇？咁啊，就係關於咧即係呢個颱風同埋暴雨期間咧，咁啊研究緊啊嚇，繼續。正常交易喎，咁啊，業界咧，即係 Dicky， 你一陣可以講下啦。期望當局咧有足夠嘅諮詢，並且咧有相應嘅配套咁樣。好啦，咁啊 ，Dicky， 關於呢個措施，嗱，對於港交所係好係唔好啊？關於金融業界人士啦，你睇法又點咧？傾下偈。 係咁啊，即係我入行都一段日子啦，都即係有啊，即係我都唔想講啦，但係真係多過20年啦。咁但係咧，喺呢20年裏邊咧，經歷嘅嘢咧，都係點講咧？即係由呢一個電子化交易唔係好流暢嘅，直情係到現在咧，真係都唔知幾快速啊！以往咧個所謂嘅 lunch hour 嘅時間咧又比較長，而家就亦都短促咗。咁對於你話電子化交易咧，嗱，我覺得客觀咁講嘅，其實咧就唔係話而家喂爆風球喎、哦。咁有冇勞工保險㗎？係咪全世界都有翻工？其實唔係咁樣，繼續可以交易咧。講緊亦都好多方式㗎，譬如話通過 VPN 啊，即係簡單啲講一啲嘅系統啦。咁因為喺過去疫情呢，其實都你諗下都成兩三年嘅時間。咁其實有好多券商咧都可以簡單做到咧，就是、啊，即使咧大部分嘅員工都係處於居家工作狀態咧，其實亦都可以營運嘅，甚至乎亦都可以交易得到。咁但你話好啦，真係交易啊，落到盤啊，交唔交收到啲股票咧？銀行又開唔開咧？嗱，咁即係呢度就好多嘢討論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一個即係電子化交易世界，咁即係我亦都唔想提呢樣嘢啦，因為一提咧 就我都驚當局會諗到呢樣嘢啦，或者監管機構或者甚至乎港交所，就係其實呢啲環球嘅主要嘅市場，包括係美國，其實都係無縫銜接，甚至乎收市延長時段，即係任你玩嘅，唔會話有一個即係 lunch hour 咁樣。所以即係除咗你話即係打風可能都要繼續 trade 之外咧，即係其實根本呢一個即係中午係咪都可以繼續 trade？ 技術上係真係可以嘅，不過就即係嗰個文化上高咧，就同以往就已經係。几不尽相同，呢个就 系事实啦。咁真系啊，不过我都建议休息一下都系好嘅，系啊，正所谓休息系为咗走更长嘅路啊嘛，大家都系打工制心声啫。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咁主持人都冇持有。下个礼拜再倾过啦，好嘛？嗯，拜拜。 拜。 515国际家庭日。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屋企人在细个的时候已经话俾自己听，一头家我哋个个都有份。所以无论屋企发生乜嘢事，每一个家人都应该要互相支持，一起撑起呢头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顺手一生。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昨日咧就讲咗家庭议会请搭乜嘢公共交通工具啊？船仔同学吓，系啊， 我搭咗啲，唔好意思， 唔紧要啊，你一定知噶，其实小白，你揿系啊， 电车 系啊，电车啦，系啊，咁啊，嗱，今日咧仲有另一种啊，车咧都有呢个感谢日，星期六日咧都系半价，讲紧咧就系港铁啦， 听日同系咪真 系啊系啊，系啊，今个周末13号同埋14号咧，再以半价车费咧优惠搭谢乘客咁啊。感謝日咧就港鐵方面都係啊嚇，適逢禮拜日係母親節，當然要帶住媽咪周圍出去吃喝玩樂玩樂啦咁樣。几好听系嘛？ 系啊， 即系如果半价，当然要带，但你要留意翻，如果我同你差唔多年纪咧，小白，咁、我哋爹哋妈咪其实2蚊鸡搭车啊， 系啊，同埋我哋爹哋妈咪，即系如果我同阿欧都有车啦，车佢哋啦，唔好要佢哋行啦。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所谓，即系我哋由啲车开始唔同啊，僆仔嘅时候可能即揸嗰啲，譬如轻跑车啦嗰啲啦，依家换下换下，个都揸七人车啦，我哋 friend 系啊， 再换下换下揸嗰啲福祉车，咩叫福祉车咧？即系日本某啲品牌咪有啲车咧，连个座位可以褪出嚟 啊 嘛，即系好似变形金刚， 我知边啲 咁样褪出嚟，跟住变咗你就算行动不便嘅爹哋妈咪，你都可以令到佢好方便咁样可以上到车， 成架轮椅就可以直接嵌入个车入边， 类似啦，系啊，类似啦。咁总之系咯，咁总之报答爹哋妈咪咧，有唔同嘅方法嘅。 要啊，要。 嗱，两日咧就增加咗660班嘅班次啦，方便庆祝母亲节啦。好啦，阿船仔谂住同妈咪去边度玩玩、饮饮食食啊？ 我本身妈咪啊，即系咧，我唔好意思啊，因为我不嬲都唔系好会庆祝母亲节同父亲节嘅，通常净系同佢哋庆祝生日，就生日就真系会隆重。 不如由今年开始咧，你就谂下办法，点样啊，做啲新嘅嘢。嗱，虽然你屋企可能就未必咁着重父亲节、母亲节啦，但系由你自己开始做起咧，哦，咁我屋企咧发觉原来会自然不一样噶。 咁啊系，都可以谂一谂啲新嘅，可能同妈咪去一啲新嘅地方，系啦，因为之前都有好似小巴你都有头先有讲到一啲母亲节嘅新活动、可能去参加一下啲 workshop 啊， 系啊 ，workshop 嗰啲都好玩噶， 系咯，即系一齐可能亲子学嘢咧。细个咧，妈咪就同你参加好多班啊，咁、今时今日咧，你带翻妈咪参加啲班咧，其实都系好开心啦、我记得咧，有个朋友咧就做嗰啲叫糕饼嘢噶，咁咧佢上年咧就适逢疫情都几夸张啦，咁啊，即系做卖月饼之前咧，咁佢就话啊，不如做个亲子工作坊啦。佢翻嚟啲反应系超级好啊， 系啊， 啲妈咪咧系好俾心机咁样拍嗰啲月饼个模出嚟咧。 好多呢啲大時大節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workshop 啲工作坊咧，就係俾啲人去到親子去到做，因為啲人已經覺得咧，我可以買到月餅，但係我自己買咧個感覺係同自己整係真係完全不一樣， 係啊， 即係你都可以買，但係你點都要揾翻一盒或者一嚿。 系屋企人一齐自己整， 冇错啊！真系倍咁温馨啊！嗱，我讲多少少咧呢个港铁嘅感谢日嘅内容嘅资讯俾大家听啊！嗱，13、14号即系礼拜六日咧就有感谢日啦。咁乘客咧喺感谢日期间咧使用八达通咧乘搭港铁、轻铁同埋咧呢个新界西北路线嘅港铁巴士咧，以二维码咧去乘搭其他嘅车程咧都有半价嘅优惠噶、哦，咁样咁啊优惠咧包括东铁线咧往来呢个劲、哦，往来罗湖同埋落马洲。站都得 哦，系咩？ 系啊，即系你可以喺罗湖过埋关啊！即系平时嗱，我好 即系过关都有半价， 有啊， 哇 哦， 搭去 OK 唔系过关有半价，系搭去罗湖系啱啦，冇错啦，搭去罗湖都有半价咯，系 OK 噶。 罗湖同福田啊嘛， 佢净系 福田啊， 嗱佢净系想嗱报章写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咯，咁、其实都好近似噶啦，即系你对接到个窗口啫，系你福田区咪过咗。我估过落马洲里面自己搭的士去福田咯， 但其实都系有数嘅，因为之前、我记得好似去到罗湖系咪同埋落马洲 六啊几千蚊嘅，好似 同埋之前好似冇唔包佢哋噶， 系啊系啊， 成日都系摆佢哋走噶嘛， 系啊系啊， 因为即系个价钱即系车费比较贵啲啦， 要亲埋佢玩先得嘅， 系啦，喂大佬你又想大家翻去湾区走一转，又想人哋翻去深圳认识一下，系咪先？咁你都要放宽下，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啲惠民同埋利民嘅措施嚟嘅。咁如果你话喂爹哋妈，媽咪都想聽到廣播，哎 OK 喎，喂盧灣灣區去打個邊爐啊，食個雞煲啊，或者食個酸菜魚咁樣， 咁不如上一上去，咁啊有個優惠嘅價錢。其實咧，父親節我都希望咧，大家嘅交通機構啊，諗一諗啊嚇， 係啊，總之平啲啊，開心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首批四个简约公屋项目将会按落成时间分阶段就营运合约招标。元朗由博路项目预计出年首季率先进行。至於提供過萬個單位的啟德世運道項目，因為規模較大，預料將會分拆為多個營運合約，分開招標。房屋局今個月25號將會就簡約公屋的營運合約招標流程舉行簡介會。戴尚成表示，會以開放態度歡迎有經驗和能力的非政府機構、物業管理公司以個別或者組合形式投標。在審批標書方面，戴尚成指當局計劃分開技術和價格作出評估，按相關機構或者公司的經驗和計劃作出評分，之後再就價格作評分，因此不會出現價低者得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会面。新华社报道，会晤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王毅就台灣問題全面展述了中方嚴正立場，雙方還就亞太局勢、烏克蘭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同意繼續用好這個戰略性溝通渠道。美國白宮發表聲明，說雙方就中美雙邊關係之中的關鍵問題、全球和地區安全、俄烏戰事和兩岸議題等進行討論，形容對話坦誠、實質和具建設性，強調今次會面致力於維持開放溝通和負責任地管控競爭。在歐洲訪問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轉到挪威訪問，在奧斯陸和挪威工商界代表座談。秦剛說，中國和挪威都是經濟全球化的支持者、參與者，都反對保護主義，反對脫歐斷鏈，當前形勢之下，中挪更加需要深化互利合作，攜手推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使兩國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挪威工商界代表说，中国是挪威企业的重要市场和贸易伙伴，愿意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两国政府和企业界加强对华沟通，有利于增进了解，拓展合作领域。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裁定，针对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的逮捕行动是非法无效。最高法院的裁决，国家问责局日前签发逮捕令，并且在伊斯兰堡高等法院逮捕伊姆兰汗，是侵犯了他的基本权利。法院指示伊姆兰汗当地星期五上午再上庭时，向法院提交书面请愿，就逮捕行动提出质疑，而为确保伊姆兰汗的人身安全，他需要在出庭之前继续留在伊斯兰堡警察招待所。伊姆兰汗星期二被当局以涉嫌腐败为由逮捕，涉嫌触发全国的示威抗议活动，至少十人丧生，二千人被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200点，系升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34.44，瑞士法郎0.894，加元1.349，人民币6.9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19美元，卖出2017.7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大埔公路嘅大埔坳段啦，近住樟树滩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龙尾分别排喺赤泥坪啦，同埋大埔教油站对出。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大埔坳段啦，近住樟树滩，由于有交通意外，呢段嘅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咁车龙分别排喺赤泥坪啦，同埋大埔教油站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啦，车龙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粉岭公路的古洞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河东桥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白石坳，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扫管笏。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繁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咁提一提大家啦，咁今日咧系天后诞啦，喺元朗区咧一带都有封路噶，咁包括咧就系元朗嘅横洲路、妈庙路、安宁路、安乐路、康业街、宝业街同埋宏达路嘅部分路段咧，都系间歇性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市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另外屯门区咧都有封路噶，由而家到黄昏6点钟，屯门嘅新合里、 同埋天后路啦、红墙路同埋兴旺街部分路段咧，都系会间歇性封闭。咁另外喺九龙区啦，由上昼嘅九点半至到下昼嘅两点三，咁喺茶果岭道介乎伟业街同埋南田交汇处嘅一段啦，茶果岭道啊去翻油塘方向嘅慢线会封闭，同埋介乎永福街同埋伟业街一段嘅茶果岭道啦，去翻油塘方向都系封闭噶。咁大家留意翻一带嘅封路措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妈咪妈咪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妈咪是一个好悭嘅人，好多时都会悭自己就阔佬我哋噶，悭埋悭埋咧，买啲靓嘢俾我哋食啊！多谢你啊，妈咪！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哋每一日都可以在社交媒体见到几百张相，入面充斥住比我哋更加有钱、食更加多美食嘅朋友，可能会令我哋变得唔中意自己嘅生活。原来呢个就系心理学上面嘅间化效应啦。咁想唔想知呢个系乜嘢效应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心理学家曾经针对1992年巴塞隆拿奥运夺牌选手在颁奖典礼上面的表情进行分析。笑得最灿烂的咁当然就是金牌的选手啦。不过有趣的是第三名的铜牌得主看起来比第二名的银牌得主还更加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因为银牌选手会和金牌的选手做一个比较，觉得自己差少少就会拿到冠军而觉得可惜。相反铜牌的选手就会将自己和奖牌擦身而过的第四名选手做比较，觉得自己差少少拿不到奖牌而觉得开心。这个焦点的差异将焦点放在间发之间上面就是间发效应了。心理学家就认为人越是因为微小的距离而没有办法达成某一件事就会越依依不舍，令自己日后的行为造成影响。就好像当我们见到朋友在 social media 上面讲自己几咁多姿多彩的生活就会容易进行比较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获得幸福除了羡慕其他人之外其实都可以将焦点放翻喺自己拥有嘅嘢上面，对自己宽容一啲，咁样就可以容易开心噶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态度就系唔好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先遇真。但这种真人想抱人，相似安稳。 佢系 Kelly 陈慧琳啊，有呢首作品叫《我的亲人》。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咧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嘅。Gloria 早晨， 主持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Gloria。 Gloria， 上次咧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系假冒官员同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嘅资讯啦。今次咧会同大家分享边一类型嘅骗案呢？ 今日咧我会同大家讲解同投资有关嘅骗案。我会先讲解一下日本投资骗案的手法，之后就会再讲一下最近常见的投资骗案是怎样，最后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防骗的贴士。 喂，好啊，那一般投资骗案的手法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呢？ 警方留意到在最近的投资骗案里面，骗徒首先会透过社交媒体去结识受害人，然后就会跟受害人劝寒问暖一番，去了解受害人的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在之后呢，骗徒很快就会步入正题，同受害人分享自己曾经赚过很多钱，又或者认识一些投资好叻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些低风险但是高回报的投资产品给受害人。 吓，这样是不是会赚很多钱先？ 咁就梗系唔系啦。当受害人跟住骗徒的指示入钱投资之后，大部分的骗徒就会即刻失去联络㗎啦。而受害人亦都拎唔返投资的本金。好多时候呢，骗徒同受害人之间从来都未真正见过面，甚至连一个视像通话都冇倾过㗎。 连样都冇见过，咁真係追唔到啦。咁最近嘅投资骗案唔知道又系点样㗎呢？ 喺最近我哋留意到有好多案件入面呢，骗徒会利用假投资应用程式或者网站去呃受害人投资落去买一啲内地沪深两地嘅股票。亦即是坊间俗称的 A 股或者绿股这些股票啊。 诶 ，Gloria， 我又不明白，那这些假的投资平台是怎样可以呃到受害人的呢？ 骗徒首先会利用一些即时通讯软件去接触受害人，假扮自己是一些知名投资机构或者银行的员工，然后就会 send 一些超连结或者 QR code 给受害人，叫受害人点击这些超连结去下载一些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网站。咁声称咧，受害人可以透过呢啲应用程式或者网站，用一啲高回报同埋更低嘅手续费去投资内地嘅股票。 受害人加入呢啲平台之后，唔知道跟住会点咧？ 当受害人喺呢啲假平台开咗啲投资户口之后咧，骗徒饰演嘅客户服务员就会指示受害人将啲钱入到去本地个人银行户口，声称系用嚟充值呢啲相关嘅投资户口噶。 诶 ，Gloria， 咁骗徒咧又系点样吸引啲受害人去投资噶？ 喺开户嘅初期咧，为咗吸引受害人投入更多嘅钱去投资，骗徒就会喺受害人嘅网上投资户口嗰度做啲手脚，令到受害人嘅户口嘅资产睇落好似系有所增长，但系其实咧呢啲通通只系掩眼法。 诶 ，Gloria， 咁即系点啊？受害人唔可以提早将啲利润变现啊？ 梗系唔得啦！受害人入落去骗徒银行户口的钱，其实晨早已经被人哋提走了。在假平台上面显示的所谓资产值呢，其实只是一堆无意义的数字来的。 哇，那骗徒还会用什么藉口跟受害人解释的这个时候？ 当受害人联络骗徒想说将网上投资户口的资产变现的时候，骗徒呢就会用不同的理由去推搪，包括声称这个投资网就被黑客攻击了，导致受害人的资产值变零。骗徒又或者会再呃受害人给各式各样的手续费，声称这样做才可以给受害人拎回自己的钱。 我听闻呢，有时骗徒会连影都没买过，是不是的？ 是啊，很多时候呢，这些骗徒直头是连藉口都悭回，直接就失去联络。所以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其实结局都只有得一个，就是骗徒是不会给回钱受害人的。正如刚才这么说，受害人的钱其实一早已经被人提取走了。 嗯，那不知道 Gloria 你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听众更加容易明白骗徒是怎样骗人的呢？ 可以啊， 在今年的一月呢就有一宗投资骗案，受害人是一个60岁已经退休的男护士，他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呢损失了超过450万啊，这些是他成世好辛苦储埋的退休金来的。 450万、哦、其实可以买层楼的了、哦。那究竟骗徒是用了什么的手段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令到受害人落搭呢？ 这宗案件的犯案手法和大部分投资骗案一样，受害人呢都是首先收到一个假扮为一些知名的投资交易平台客户服务员的即时软件信息。随后呢就同受害人介绍另一个更加有高回报交易费亦都更低的内地股票交易平台。 咦，既然这些股票交易平台这么出名，又怎会还推介去其他的交易平台买股票的？那咪即是等同赶客走？ 是啊，但是当时受害人没你那么冷静嘛，一听到高回报和低手续费就盲中中地点击了由骗徒提供的超链接去下载一个虚假的投资流动应用程式，以为这些应用程式真的可以买得到内地的股票去赚钱、啊、 嗯，那不知道呢骗徒是不是叫受害人入钱落去这个银行户口呢？ 是啊，好像我刚才所讲那当受害人开了个户口之后，骗徒就和一个饰演是平台客户服务员的假客服指示了他呢存钱入不同的本地个人银行户口，一开始呢就叫这个受害人入了成过百万去这些个人的银行户口里面。 其实呢近年真的多了很多不同网上投资平台，还有多了很多项目可以投资的，但是收款户口不是应该是公司户口的吗？为什么又会落入了一些叫做个人银行户口的呢？ 没错了，这些都是市民呢应该要留意的地方来的。如果好地地一间打开门做生意的公司仲要是要攞牌的投资机构，又怎会连一个公司户口都没呢？受害人往往就是没有大家咁机警，被骗徒的掩眼法呃到。他们在注册投资户口没耐，发现除了本金之外，账面上真的好像多了几十万、啊、一时贪念就做了骗徒的提款机咯。 其实啊，钱哪里会咁容易赚到的？ 咪是咯，头先提到嗰位受害人见有钱赚，就瞓晒身落去，将自己所有300多万嘅退休金摆晒落去啊，仲同佢嘅亲戚朋友借咗几十万，前前后后啊，成个户口入咗400多万落去啊。 咁如果受害人想攞翻啲钱，系咪攞唔到噶啦？ 系啊，仲要杀多佢一笔添啊！当佢同客服提出要求提款嘅时候，客服就话佢个户口因为有啲违规嘅操作俾人冻结咗，需要缴付翻手续费先可以解冻个户口。咁受害人根据住指示又入多咗几十万手续费之后，先至发现再登入唔到呢个假平台啦。当佢揾翻呢个被假冒嘅知名投资平台求证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受骗啦。 呢啲咁嘅骗徒咧，真系极度冇人性啊！诶 ，Gloria， 你可唔可以咧提醒一下大家投资嘅时候，点样可以防止跌入呢一类型嘅陷阱啊？ 当然要啦！嗱，为免堕入投资骗局，喺做任何投资之前咧，市民都应该首先停一停，谂一谂，考虑过程咧要有几点留意噶。首先，市民应该留意清楚你所投资嘅产品嘅性质同埋潜在风险。如果你唔熟悉嘅咧，就唔好买啦。同时间咧，市民亦都要确定投资产品系咪有相关法定机构去规管，而代理人同埋公司又系咪一啲持有相关机构发出嘅认可牌照？ 唔知道咧，如果投资嘅产品受到规管，又会有啲乜嘢好处嘅咧？ 如果投资产品受到相关嘅机构去规管嘅话咧，市民就可以由嗰个机构嗰度攞到更多产品嘅背景资料同埋相应嘅风险。而若果个产品系唔受任何规管嘅话咧，市民就要自己做多啲功课，向一啲专业人士啦、屋企人啦、朋友咨询下意见，审慎咁样考虑下带嚟嘅潜在风险，先至作出投资嘅决定。 真系所谓啊，买棵菜都要格下价啦。如果投资几十万甚至乎成千万，咁啊真系要做足功课啦。诶 ，Gloria， 最近咧咁多假冒嘅投资平台，咁市民又应该点可以分辨得到，唔会中招呢？ 真正的投资程式呢只会在官方应用程式商店，即是好像 App Store 和 Play Store 下载得到。如果收到自称是投资公司 金融投资交易平台又或者是银行职员的信息，就应该主动联络相关的公司核实一下这些信息的真伪，千祈不要乱咁点击这些陌生信息的广告或者当中所附有的连结，更加不要在这些相关可疑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里面输入自己的银行户口资料、信用卡资料或者电子钱包数码锁匙啊。 如果在 App Store 和 Play Store 找不到的，大家就一定要留意住啦。 是啊，另外当这些所谓的投资公司叫你入钱去一些个人银行户口或者电子钱包去收取一些投资的资金，很大可能都是骗案来的。大家又记得想想，一间正常的投资公司有什么可能用个人户口来收钱啊？还有啊，市民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这些虚假的投资网站，一般呢都很容易出现一些错别字啊、无效的连结或者是语法不通的问题。 嗯，全部都收到了。哎， Gloria， 不知道最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呼吁呢？ 大家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式防骗伺服 App 或者网页版的防骗伺服器输入一些可疑的平台账户名称或者号码，收款账号啊、电话号码、网址这些都可以的，那可以即时呢评估一下风险。还有除了自己要小心之外呢，都要时刻提醒身边的亲友提防受骗。如果你有怀疑呢，就可以打来我们警方防骗意义线18222查询啦。 今天呢好多谢 Gloria 的分享啊，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是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大壮开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都打咗俾阿大壮麦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唔知道有啲咩法律上面嘅问题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一齐研究研究咧？ 啊，呢个星期咧，我谂系国际啊、世界啊，好多地方都关注就是、英国咧。啊！查理皇帝终于登基啦 嘛！哦，系、哦，之前咧就话到佢会系皇帝啦，咁啊，但系都等咗好耐，一直以嚟咧都话系要又 delay 啊，又剩啊，咁啊，终于咧就喺前几日嘅时间咧就成功登基啦。睇新闻报道嘅时候咧，都见到哇，真系咯、哦，呢、这个系应该系我人生第一次睇英国呢啲咁样嘅登基嘅事件、哦。 是啊，上一次是好多十年前的嘛，佢、啊、媽咪登基的时候。 是啊。 不过计下条数呢，即是如果计埋佢媽咪的肚度呢，等到哇足足74年啦先有得做到皇帝啊。 是啊。 而且是照计啊，唔好话佢生出来的王子啦、啊、威廉嗰啲连下王子再生出来的王子呢、都有资格登基了，好似冇同工年龄限制喎，睇返啲历史。 咦咁咪即係会变溥仪 嗱咁大家例示啦，嗰个就末代啦、虽然而家呢对于嗰啲皇室系咪应该继续呢都一直以嚟好多纷争啦，咁样。咁、而查理皇帝今次登基呢系引起一啲议题话题呢就系争议啦、就系话咁佢嘅皇后阿卡美拉呢、应唔应该呢可以呢系做皇后㗎嘛。 哦系喎。咁、个关键位喺边度，点解会讨论呢，系咪因为佢唔系第一任咁样呢？ 是啦，正正就是咁，因为我哋对比返啦，查理皇帝嘅 uncle 啦、爱德华八世啊，当年呢1930几年啦、就因为要娶一个叫做辛普逊仲系夫人嚟嘅添。嗰、那个就唔单止离咗一次婚、而且呢仲系第二次结婚呢都未离婚嘅。 哦哇咁样啊，真系有点而闹过，再加上当其时个社会尺度同而家更加不一样啦、 啊。系啊，正正嘅讨论嘅议题就以当年嗰啲社会嘅观感啊，啲价值观呢同今时今日呢就完全唔同晒啦。咁、但当年呢就被逼呢 就是、爱德华八世咧就要啊退落嚟一年都唔够、啊，未坐暖系嘛张凳吓，咁、 哦、 亦都由于呢样嘢咧就加速咗咧，就另外佢嘅继任人咧乔治啊， 嗯、 即系平时我哋叫佐治咧， 啊 六世啊呢次系 number 六啦，啊咁啊登基咧即系有套电影做咧 King Speech 啊， 系 话佢讲嘢咧口窒窒咧要人教嗰个咧， 记得、啊、记得， 而亦都咧系顺带讲埋就因为。阿乔治六世咧，又即系早登基，但又早登极落咧。咁、 啊、 见得突然之间咧，俾英女王即系查理皇帝嘅妈妈咧，啊，就要急急咧又到佢登基啦。 系咁啊，点知 不過前边发生得快，后边咧就耐咯。 系啊，哇！一登基就登咗好耐啊。 咁呢只机就长城机啦。咁、啊、所以咧就三几年嗰阵咧就唔准佢咧系娶个咁嘅富人啦，失身富人啦。 嗯。 但系今时今日卡米拉咧就明明就离过婚啊嘛，咁样啊。咁、嗯、你话睇翻有冇啲皇室啊皇帝咁有冇法律管制嘅咧？即系唔好去到话亨利八世娶六个老婆啲人会斩头、 哦、啊。系、哦。 咁而家咧就睇翻啊，原来17世纪都有法例嘅。 啊。 嗰、啊、啲叫皇室。婚姻法 Royal Marriage Act 哦，咁、那个皇室婚姻法其实系针对翻系皇室成员嘅，即系一般我啲凡夫俗子其实唔识嘅都冇乜所谓嘅。 计得好足咁计咧，佢就话要啊当时有个佐治二世啊，佢啲子嗣咧吓，你知嗰阵时咧好乱龙啊嘛，佢唔知啊法国嗰边啊又同呢边又有啊沟通啊各样咁啊生咗好多出嚟嘅、 啊。 总之就以佢啲子嗣咧就全部如果咧。是要结婚的话呢要得到同意先得嘅，唔好立乱嚟。不过后来呢又改咗法例啦，隔咗100年之后呢就话成日头嗰六个即係排位咁样，好似联赛榜咁样头嗰六个呢即係继位人选呢先至受到呢个限制、一定要得到皇室同意唔可以立乱取嘅。咁、今时今日你见到嗰啲王子啊，尤其是阿哈里咧，语不惊人死不休嗰啲吓，真系唔知系咪攞咗正式批准啦吓，咁啊，咁、所以咧系有多少法律管制下嘅？ 哦，即系连皇室成员咧，其实佢哋都有自己嘅一套嘅法律咧，去到依从嘅，就当然系唔同本身英国嘅法律啦。咁啊，但系普通英国嘅法律又啱唔啱用喺佢哋身上边咧？譬如一啲讲到系婚姻制度嘅嘢。 除咗婚姻制度，即系话可唔可以佢哋叫 civil marriage 啊？即系普通平民百姓啲婚姻啊，嗰套咁嘅守则会唔会应用到喺佢哋之外咧？ 嗯， 逐样计啦吓。嗱，我哋以前都知，即系讲开都知道英国嘅刑事法律咧，自己起诉嘅时候嗰、那个案件有个名字噶。我系对比翻，即系譬如香港就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诉边个啦，即系告诉个诉 啊， 告人系告诉人系诉，不过告诉加埋就唔系咁嘅意思 啊。 咁啲文字都几得意嘅。英国咧就以英女王，即系佢在位嘅时候，咁所以有时候你见到啲案件咧，咁啊毒鸡肠咧就以为 R 同埋 V 啊嘛，就见到就 R V 咁嘅样。咁其实个 R 咧就系、是。代表住嗰个英王嘅。 哦，系啊，皇室咁样嘅。 男人呢佢就系 Rex, R-E-X, 系有啲人用嚟做名嘅。 哦。 咁女性呢就 Regina, 咁香港啲名女人呢都系用呢个名呢、就做英文名嘅，例如叶太啦咁样。咁即系代表住女王啦咁样。 哦。咁 所以即使英女王呢就系、是、退咗落嚟啦。咁啊，交咗棒咧，俾查理皇帝咧，咁、依然咧，嗰啲案件咧，英国嗰边咧，仲系用紧呢个大 R 呢个字嘅。 哦，咁啊好啦，咁啊呢个大 R 继续用嘅时候，又唔使话再改过啦。 系啦，即系似朗拿度啊。 系啦， 咁系今日字。咁个 V 字咧，其实就系 versus 咧，有啲意思即系话对啦，或者系咁，但系啲。以前啲大师傅教落咧就系刑事案咧就 against， 咁而家民事咧就唔系嘅，就读 and 咁样，唔知啱唔啱啊？听住先啦，咁样样。好啦，有一个得意嘅话题就咁啦。喂，咁如果系英女王如果犯咗刑事罪又点咧？咁系咪真系阿奴对阿奴咁啊？咁啊咁咁咪英女王咧，即系当时咧，即系当而家查理皇帝都系啦。系 immune 即系豁免嘅，即系。中国以前咩刑不上大夫啊，咁佢哋直头咧系唔可以咧系民事刑事咧 系真系高啊！ 哎呀，咁如果纯粹咁睇嘅话啦，即系作为平民百姓咁望，咁如果佢真系皇室成员，大奸大恶嘅，十恶不赦咁，哇，咁佢咪好着数？ 唔可以刑死数啫，咁但系总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梗有其他方法处理嘅。 哦， 不过净系得个。阿女王嘅啫，嗱你譬如就算啊，好似安妮公主咁， 嗯， 之前都系因为啲狗嘅问题咧，都俾人哋叫做都叫做系刑事起诉啦，告到嘅， 嗯， 咁即系亦都有人问，因为王夫咧，即系阿前王夫咧吓，咁 啊虽然咁高龄都中意揸下车噶嘛，咁有时候发生咗啲碰撞， 轻微意外咁样嗨亲下， 咁啊普通平民百姓啊咩不小心驾驶，咁可唔可以？告佢咧，原則上係可以嘅。 係係，如果唔係佢咪即係揸車揸到當碰碰車，咁咪側邊啲人就大件事啦。 但係咧，你話啊，會唔會真係有 R V R 咁嘅樣案件咧？啊，英國咧係有嘅，不過唔關事嘅。 哦， 嗰種案件咧就係真係刑事案，就告咗嗰個人。不过因为是为了保障，不是他是保障的受害人呢、 啊、 所以就将个被告的名字呢就即是简化了他、 嗯、 啊费事被人认出，因为认到被告就知道哪个是受害人嘛。 哦、 所以咁啱就改了 R, 咁是 RVR 咯咁、 嗯。 而那种案件呢都关夫妇事的、啊 嗯、 就是拗呢就究竟说在婚姻有效婚姻里面呢嗰、那個丈夫啊，可唔可以因為咧係強姦嘅妻子定罪噶？咁拗到去英國當時嘅最高法庭咧，就係、是、上議院啲大法官一致裁定咧係可以嘅。咁所以即係話咧即係嗰個妻子啊，同唔同意？个丈夫咧系断字计 啊， 唔系一签咗个婚约咧就系、是、次次都同意嘅。 亦都学到咧，人同人之间嘅尊重咧，就无论系乜嘢身份都应该系互相尊重噶。 啊，呢啲系必然要噶啦。咁我哋人系文明嘅动物嚟噶嘛。 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知道咗好多咧。原来英国嘅皇室方面，佢哋又有佢哋自己嘅法律可以依从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又再讲过啦，大众咪唔该晒你。 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烧烫我，仲要我们全枷锁。如乱的烽火烧向我，破灭我过去心魔。人傲不死可再生，但傲不必多降温。从无极限，即管给我灼痛我的眼。敢死队不断招募，无需绑经，今天不用超度。身就身老，狂能追刺热七度，烧不了初步。水喷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春天黑 Yeah, I am gonna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看到的请见证，不死身个温中若胜守，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我怎改半斤粒子几多分辨？换一日走过一根本不可分辨。用力电凝聚我，用烈焰实现我。部分落下就落下我，逐段逐段再突破。 当小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露影，水碰火花。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可留全天气。Yeah, I am gonna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看到的请见证，不死身个温中若胜守，难未怕受罪未怕。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一首作品嚟自安俊豪嘅《On Fir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而家系9:23，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就要小心啲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强度属于低至中啊。 唔知大家谂好母亲节送啲乜嘢俾妈咪未咧？之前咧我就分享过好多一啲废物再造嘅饰物啊，又或者系手袋咁样。唔知你又会唔会想选择送呢一啲俾妈咪咧？今个星期依然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废物再造嘅饰物。首先第一样分享嘅就系好似珍珠咁靓嘅耳环啊！喺日本有设计公司，佢哋收集咗一啲塑胶翻嚟之后，将佢哋分咗唔同颜色。再去制作成一啲好靓嘅耳环，当中我上网见到一啲蓝蓝粉粉咁样嘅耳环咧，喺阳光照射底下咧就好似珍珠嘅耳环一样。如果送呢一对耳环俾妈妈，相信咧佢都会好中意啊！除咗日本嘅设计之外，其实喺香港都有人咧去收集一啲咖啡胶囊咧嚟到去作为饰物。咖啡胶囊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颜色，因为有不同的咖啡粉，他们会用不同颜色来代表，好像有红色、紫色、蓝色、绿色这样。这些咖啡胶囊除了颜色靓之外，最重要它的外壳是因为是铝制，不容易生锈，很适合改造成为耳环和锁匙扣等等。其实只要大家上网 search 下呢一啲废物再造嘅饰物，都会见到佢哋唔单止环保，而且手工好精致添啊！所有嘅饰物都系独一无二，大家都可以上网了解多啲。如果可以买到呢一啲饰物送俾妈妈作为母亲节礼物，相信呢一份礼物都系多重意义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来到星期五的早上继续找电视部的阿昌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不知道今天夜晚有什么港台电视的精彩节目呢？ 好啊，同大家介绍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夜晚8:00继续有做个健康快活人第三季。咁每一集咧都会有啲注册营养师 Anson 同大家讲下营养啦。咁今集咧佢带大家去同大家去饮茶，即系讲下点心，咁啊讲解下各种咧酒楼嗰啲点心。 陷阱嚟嘅喎，啲点心全部都系陷阱嚟嘅喎。 系啊，咁但系即系咁，我哋人咧即系食嘢开心都好紧要噶嘛，你唔能够全部戒晒佢噶嘛，咁啊。都有辦法飲茶咧，食點心咧，食得健康嘅。咁佢會介紹下咧健康嘅配搭食法，等大家可以咧健康咁樣飲啖茶食個包咁話嘅。 我驚咧，真係飲啖茶，然後就食個包。 即系 系啦，嗰啲咩虾饺、烧卖啊，咩山竹牛肉啊，又咖喱鱿鱼啊， 嗰啲煎炸嘢啊，嗰啲 系啦，煎羊三宝啊，嗱嗰啲咧，我哋都系唔好食咁多啦，大家都系去饮啖茶，然后都系咧食个包啦，咁啊，我相信唔会嘅，梗有啲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就食得开心啲嘅，咁啊留意住今日夜晚吓8:00嘅时间做个健康快活人啦，好10:30嘅时间风情中国播， 冇错啊，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到广西嗰度。認識下咧，佢哋藏族咧，佢哋嗰個稻作文化。咁啊，稻作文化係佢哋源遠流長，喺遠古時期已經創造出嚟嘅一種文化。咁我哋會去透過幾樣嘢去睇下佢哋呢一種藏族嘅古老文明啦。就是、其中一樣叫做布洛陀傳說。咁布洛陀唔係一隻駱駝嚟㗎。布洛陀係佢哋藏族人相信嗰個創造神啊。咁啊，即係睇下從佢哋嘅神話故事裏面啦。另外啦。亦都睇下佢哋嗰啲花山岩畫，即係岩喺岩壁上面畫嗰啲畫，同埋嗰啲 銅鼓啊，佢哋嗰啲刺繡啊等等，去認識下藏族呢個道作文化究竟係點樣嘅，理解一下佢哋咧經歷咗幾千年發展起嚟嘅呢個古老藏族文明嘅。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十點半《風情中國》啊， 相當有趣啊，布駱駝啊。咁啊，睇下呢個傳說係啲乜嘢？我話知曬駱駝都唔係駱駝啫。好，題外話嚟嘅。 啱啱。 咁啊，另外咧，星期日嘅時間喺港台嘅頻道上面，仲有啲咩精彩節目咧？ 好啊，咁啊，同大家介紹一個音樂節目啊。咁啊，星期日夜晚八點半，港樂港樂。咁啊，第一個港係香港嘅港，第二個係講嘢嗰個港，即係咧同大家咧又聽下又講下呢個香港嘅流行音樂啊。咁啊，今集我哋邀請到嘅主角咧就係師兄劉浩龍，上嚟同大家唱下歌傾下偈。咁啊，師兄咧就即係咁多年嚟咧，佢唱過好多街知巷聞嘅 K 歌啦，即係嗰啲思覺失調啊、二等天使啊等等啦。咁啊，原來佢今年早期少少咧，佢啱啱自組公司。 誒，有啲咁嘅事啊？ 冇錯啦，佢為自己嘅音樂路向咧，俾得更多嘅選擇，亦都俾樂迷帶嚟更多嘅選擇。咁啊，星期日呢一集咧啊，師兄劉浩龍咧就會唱佢嘅作品之外咧，亦都會講下自己近況嘅。咁啊，係佢嘅 fans 想聽佢嘅歌嘅話咧，記得星期日夜晚八點半留意港樂港樂啦 嚇。係咁啊，係咪 fans 都要留意一下啦？即係廣東歌咧，一直以嚟都好努力啊，但係好多歌手去到運作啊、創作啊咁樣嘅。咁點樣去做得好？同埋啲音樂咧，有陣時都有好多嘅信息咧，即係正能量嘅信息咧，就俾到我哋嘅。咁啊，聽多啲咧，咁啊，其實我哋個人都會快樂啲啊，唔係淨係聽外語歌嘅。今日夜晚啦，留意住八点，唔系星期日夜晚啦，留意住八点半钟嘅港乐港乐啦。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 晒。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保署有条件批准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局部发展的环评报告，条件包括需要检视楼宇密度、高度，尽量保留林地，亦都要减少建屋对树木的影响。香港高尔夫球总会行政总裁赖以尊认为收地与体育政策发展背道而驰，影响高球运动普及化和精英运动员训练。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时粉岭高球场每年大约有40万至50万人次使用，其中四成属于非会员。他认为收地对非会员的影响较大。立法会新界北议员、民建联发展事务发言人刘国芬在同一个节目说，对环评报告仍然有几点关注，包括用地与北部都会区的融合，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通配套。他希望部门在之后举行的公听会能够听取意见，并且作出回应。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首批四个简约公屋项目将会按落成时间分阶段就营运合约招标。元朗由博路项目预计出年首季率先进行。至于提供过万个单位的启德实运道项目，因为规模较大，预料将会分拆为多个营运合约，分开招标。房屋局今个月25号将会就简约公屋的营运合约招标流程举行简介会。戴尚成表示，会以开放态度欢迎有经验和能力的非政府机构、物业管理公司，以个别或者组合形式投标。在审批标书方面，戴尚成指当局计划分开技术和价格作出评估，按相关机构或公司的经验和计划作出评分，之后再就价格作评分，因此不会出现价低者得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新华社报道，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进行坦诚深入讨论。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今年初发生气球事件之后，反而推迟对中方与人权相关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 希望控制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损害。报道说，延迟制裁的决定令到部分美国官员感到震惊，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可能出现分歧。路透社引述一名中国官员说，如果美国满足北京提出搁置气球事件的意愿，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更加可能成行。那名官员又说，中方已经表明不希望联邦调查局公布被击落气球的调查细节。中国外交部早前重申，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在欧洲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和挪威工商界代表座谈。秦刚说，中国和挪威都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参与者，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脱欧断链。当前形势之下，中挪更加需要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使两国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挪威工商界代表说，中国是挪威企业的重要市场和贸易伙伴，愿意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两国政府和企业界加强对话沟通，有利于增进了解，拓展合作领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74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1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蚊，升6.6；阿里巴巴85.1，升2.45；美团132.2，升3.7；京东集团144.7，升9.7。中芯国际20.8升6.5，盈富基金19.88升2仙，比亚迪股份246.4升2毫，建设银行5.36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34.53，瑞士法郎0.894，加元1.349，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2点，系升235点。港金报1885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3.34美元，卖出20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喺启业村。另外，七咸道南去红磡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大埔滘段近住樟树滩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全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分别排喺赤泥坪同埋绿荫山庄。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喺大榄上斜。仲有提翻大家，青沙管制区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封路情况，为配合茶果岭天后诞巡游活动的进行，直至到下午的2点15分，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伟业街之间的路段和介乎伟业街至蓝田交汇处之间的慢线是会临时封闭，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由黄景瑜饰演的主角高亮认为， 当兵是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仔应有的梦想。 由萧战饰演的主角顾一野深信， 只有同自己较量，先至是真正的胜利。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全世界只得一对啊！下经典组合 One and Only Linkin Park。 Sometimes these thoughts in my head speak so loud.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I think about just builds on top of the pain and doubt. Even though I wanna just let it out, I try to act like I don't mind it. Try to keep my mouth so quiet, but sitting there in my silence just seems to amplify it. When I thought that keeping this inside would make it better,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end up ruining it forever. But every time I think I got everything put back.Together, I end up making more regrets.So easily, I wish I'd held it in so you never knew it built up inside of me. Now I don't know how it overflowed, spilled out unwillingly. But now everything that I learned to hate came out for you to see. 拥有大量大量的乐迷啊 ，fans 群非常之强横啊！这个礼拜继续上升去到第四位 ，Linkin Park Fighting Myself。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哈啦，咁啊9:42嘅时间咧，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啊今日咧继续会同听众一齐倾下偈，临近母亲节梗系倾下偈啦， 啱啦， 系啦，不过咧先要讲一讲，咁我哋都开放我哋嘅热线就系1872388。1872388，咁啊，欢迎听众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就先登记，然后咧就可以嚟紧嘅时间咧就live 啊，大家咧就可以透过咧二台嘅频道同你心目当中想倾偈嘅人咧同佢倾下偈，点下唱嘅，系啦，咁啊今日呢一位听众都已经喺度噶咯， 系啊，早晨啊 ，William， 早晨。咁啊， 小发船仔， 早晨， 系啊，早晨啊，真系好啊，好窝心啊，听到你嗌到我哋个名，咁啊嗱，想问一下啦，母亲节啦，咁啊你会唔会有啲点唱都系同长辈系有关噶？ 有点唱俾阿婆婆听， 点唱俾婆婆听，你 系因为而家系佢喺院舍，而家又入咗医院， 系，佢有冇啲咩特别嘅情况啊？ 11月嗰阵时有病啦、 咁而家就喺院舍嗰度就有人照顾佢啦。 系啊，啲姑娘照顾佢啦，而家入咗医院，因为发烧。 希望佢都快啲退烧啦。 系啊，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最重要啊。平时有冇咧多啲同婆婆一齐玩啊，探下佢啊咁样啊？ 而家入咗院舍，我而家系因为有限制啦，两个人 系。 系啊， 咁就难 啲。系咯，咁之前咧， 例如医院都有限制啊。 明白明白。咁之前咧，譬如婆婆入医院之前，有冇同婆婆成日都会探佢啊？或者你细个系咪婆婆照顾噶？ 唔系啊。 咁但系你同佢都感情都好好嘅。 系啊，而家都92啊都。 哇，好犀利。 系啊。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吓，咁啊。 系啊。 继续同婆婆咧就可以倾多啲偈噶嘛，开心。 而家佢有工人照顾嘅。 系。咁啊，但系。有冇嗌阿姐姐咧？其实都旁身啊，有个电话喺度，咁啊等你可以成日同阿婆婆视频啊嘛 ，say 下 hello 咁样。 而家喺院舍有同佢视下频嘅。 哦，都有嘅。 我哋系啊，我哋全部人都同佢视下频嘅，系啊。 咁咪好咯。 而家医院都有嘅。 咁啊，都好啊，咁继续可以照顾下， 都开心， 专业人士照顾婆婆， 同埋可以同婆婆倾下偈，就算系即系可能唔系同一个地点，咁但系咧科技就令到我哋嘅隔膜咧变得冇咁 而家视像啊，科技好 系啦， 但系而家 系啊，好方便啊， 电话有视像啊， 系啊，咩都有啊， 睇住佢啊，正咩都有啊，系 最紧要咧 都有， 就婆婆都可以咧喺疗养院入边好安心咁样去到静休。快啲好翻，咁啊出嚟啊，同大家一齐食下饭。 我哋而家佢而家冇出嚟噶啦， 啊， 而家唔可以出嚟啊。 哦，咪等佢好翻咯。 唔系，而家佢 吓佢点啊？ 唔系，佢都唔系好都。 哦，即系啲情况都有少少担心嘅。 系啊系啊。 哦，咁啊更加要祝佢身体健康啦 ，William。 系啊，佢而家喺院舍都。我哋都唔俾佢出嚟嘅，因为 明白 有啲问题。 咁梗系身体紧要啲啦。好啦，嗱，有啲时间俾你同婆婆讲一啲说话，咁你想同佢讲啲乜嘢啊？ 祝佢身体健康啦。唔好话佢长命百岁啦。 系身体健康， 一日得一日啦。 系开开心心， 系 开心心系啊， 系啦。咁啊，有机会嘅话都同婆婆倾多啲偈。而家有嗰啲视像咩都好，总之谂办法，即系同婆婆倾多啲偈，令到佢开心，即系感觉得到咧，其实屋企人喺佢身边嘅，好唔好啊 ，William？ 我哋日日都有视像佢嘅， 系咯。哎呀，咁好啊，做得好好啊， 系啊。 咁啊，睇下有冇啲又唔知就可以嘅话啦，又煲下啲汤水俾婆婆饮啦。总之谂方法氹婆婆， 都煲啲汤水俾佢饮，去院舍俾佢饮嘅。 咁咪好啦，最紧要样样嘢都做到足，咁啊等婆婆感觉得到你哋嘅温暖就最好啦。好啦，同你倾住咁多先 ，William， 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是我之处，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关顾，如同无上的爱护。 好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 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欢迎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呢度咧就先预约嘅，咁下个星期啦，或者再下个星期咧，嗱母亲节就星期日啦，咁啊虽然母亲节咧下个星期就系过咗啦，咁但系仍然有好多朋友，譬如生日啊， 父亲节都嚟紧， 父亲节 六月 咁快，系我得，父亲节又嚟紧，生日啦，或者 DSE 觉得啊自己小朋友都读书读得辛苦啦，或者啲学生又觉得啊老师都教我哋都教得好辛苦啊，都可以打翻上嚟一八七二三八。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唔知道船仔咧，中唔中意食嗰啲粥粉面饭咧？ 哇，我好中意食面。 系咩？ 人生唔可以冇咗面。 面啊，饭咧？ 饭 咧？ 饭就还好，因为之前睇中医咧，佢话啊，你个胃唔系几好，你要戒面。 吓、 啊，哇！我就戒咗一个月，啊、即系我真系觉得人生嘅痛苦莫过于此，系、 哦、 真系好唔开心。 系咪所有面都唔得？ 所有面都唔食得？ 吓咁惨？ 系啊，其实我系唔知点解，咁佢叫我戒，咁我戒。 虾子面嗰啲都唔得噶？ 唔得，所有面都唔得。咁之后就发现咧。是真的原来我吃了面之后个胃是会没那么舒服的。因为第二个月我顶不顺我就回去吃呢、啊、是即刻不舒服。 这么紧要 是啦，然后才知道、哦、原来他讲得啱，真的原来我个胃是不吃得，但我都是现在都是 keep on 吃，因为真的我真的太喜欢吃面。 但是不吃饭你就 OK 的。 OK 的。 我就喜欢吃面。 我很喜欢吃米线，因为。 米线啊 是啊、 哦、是啊，都是面的一种啊。 是。 银针粉你又喜不喜欢？ 银针粉都 OK， 其实所有面都 OK， 基本上。 啊、总之这样煮下汤粉的、嗯、你就喜欢了。 是啊是啊。 但是其实面呢和米饭呢都一样有它那个卡路里在这里的。是啊是啊。有时候吃的时候呢就着量着量啦。咁都知道呢要填饱我肚子点都有些淀粉质在这里、嗯。不过如果淀粉质摄取得太多的话呢就容易致肥啦。咁但系淀粉质如果冇嘅话咧，其实又唔得嘅， 系啦又唔 系啦，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佢谂住体重管理， 系 咁于是乎佢就咁、哦、我唔食淀粉质啦咁样，咁啊谂住用呢啲方法啦。嗱，先讲啊，体重管理咧要揾啲专业嘅营养师帮你跟。 系啊系啊，一定要咁。 呢、這个一定要，因为我哋每一个人的身体咧系不一样，咁、 嗯、 可能呢一个方法啱船仔，但系嗰个方法就其实对我嚟讲可能害咗我嘅。 系 每个人嘅新陈代谢都不一样，所以咧佢哋要去做计算啊，知道你嘅新陈代谢率系点样啊，你可能朝头早夜晚个身体又系会啲咩变化，从而帮你去度身订造做一个嘅。咁、嗯、所以就要大家去谂一谂啦。咁但系而家你话平时嘅都已经问过营养师啦，啊喺我呢一个吸收卡路里方面咧，可能有啲嘢都要注意、啊。咁但系我又中意食嗰啲粉面饭嘅， 即系我啦， 系啦。咁有啲咩要注意咧？咁你都可以喺选择性上边咧， 花少少功夫，例如你先了解一下呢一啲嘅面食类啦，边一种嗰个嘅卡路里会系多啲嘅，咁你咪可以选择咯。嗱，我都系有食嘅，但系可能我选择一啲卡路里冇咁高嘅，食翻低少少嘅。 举弱面， 举弱面当然系理想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其实佢唔系好受到举弱面嘅， 哦， 因为佢一食咗落去之后咧， 个胃会唔舒服。 觉得唔系好食到淀粉质嗰个感觉，令到个身体就系觉得、好似仲系一种叫争紧啲嘢。嘅感覺喺個身體入邊， 明白咁係好似係，我阿媽又嗰陣時，因為我唔係當主食咧，即係當少少試下咁樣，即係當零食咁樣食咧，又唔覺得有咩問題。係 啊，當零食係唔係好覺㗎？ 係啊， 但係你完全冇澱粉，即係你諗當佢係面咁樣食，因為啲舉入面㗎嘛。 係啊係啊， 你食咗嗰啲之後咧，哎咁飽啦咁樣，不過好快脆咧。就會有肚餓嘅感覺嘅，係啊。咁如果你話嗰啲舉樣面，我都中意食嘅，特別係加埋雞煲， 哎呀， 哇，嗰啲嘅味道咧、就真係非常之正。好啦，咁如果你講翻食嗰啲澱粉質嘅粉面嘅話咧，其實都幾推介大家咧，每100 gram 嚟計算啊。例如銀針粉咧，佢121千卡嘅，咁、其實亦都算係咧幾 light 噶啦，銀針粉啦、烏冬啦都算係嘅。咁如果你話餃子皮呢啲，其實都已經多噶啦，有成200几啊。咁即係話 餃子都唔得， 係啊，餃子皮其實都肥噶。 哇！ 你唔知啊？ 我都食好多餃子，咁我好中意，即係好中意食呢啲面粉整嗰啲餃子皮啊， 係好食嘅， 係好好食喎。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健康啲嘅，可能食米粉啦。咁米粉入面咧亦都分咗好多個門派嘅，有啲咧就可能會爽口啲，有啲可能要發咗先嘅，係啦。咁你亦都可以即係最簡單啦，睇翻嗰個標籤，咁啊去揾翻啱你自己食嗰個嘅米粉。但係通常米粉都會比可粉咧就健康好多嘅，亦都再比米線咧又健康啲嘅。咁所以大家嚇嚟緊嘅時間，星期六日或者你中午食飯嘅時候，都要諗一諗邊一種嘅食物咧啱你食又健康啦。 好。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咧叫做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咁喺嚟紧嘅时间咧，亦都会有第三届嗰度举行啊吓。咁啊就系呢一个5月17至18号咧就会举行。咁当其时咧，譬如第一日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呢一个嘅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第二日咧，佢就会全线上模式进行嘅。嗱，佢哋今年嘅主题咧，呢个论坛啊，就会以医健药变重塑未来做主题嘅。咁啊，亦都有真系好多。全世界咧真系汇聚咗80位啊，全球顶尖嘅一啲叫做医疗主管啊、卫生主要政府官员啊、组织啊，甚至乎一啲有关于医学方面嘅专家啦，都一样咧会嚟到嘅。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喺香港方面，咁啊你又想了解多啲啊，到底喺医学方面嘅进化系点样啊，或者甚至乎系个技术啊、气候变化同健康嘅关系啊、老龄化、身心健康嘅话咧，其实可以上网都好容易揾得到咧，就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等等嘅资料嘅。咁大家就可以上网嗰度揾一揾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母亲节啦，咁有好多嘅头先我哋提过啦。 系啊 ，workshop。 系啦，有啲 workshop 嘅，咁我自己都几建议咧，如果系有譬如我自己咁样啦，带埋爸爸妈妈，然后带埋我嘅下一代，之后带埋仔仔嘅话咧，系啦，咁去到参加一啲 workshop 嘅时候，其实我其中有啲都试过嘅，都几好玩，就系啲整番碱，你有冇试过啊？ 我细个有玩，我嗰、那个系有即系，但我嗰、那个低能嘅，我就将啲番碱啦， 容易啲嘅。 切粒啦，之后变翻另外一个样 子。哦，咦，咁你呢个就好简单喎、 啊。系咪啊？我原本系参加番碱班，都做咗4个礼拜，都系咁样切啲番碱，变一粒粒，之后溶咗佢，之后变翻粒番。 哦，咁你呢个真系最简单嗰只、啊。我之前试过嗰啲，就真系要自己调教嗰啲嘅嗰啲叫 chemical 啊。 哦。 系啦，跟住咧就最终就会攞个帽啦。咁啊入边都得意嘅，除咗会有啲颜料俾你之外啦，亦都会俾啲，因为有小朋友喺度嘛，亲子嘛，咁啊就 系 有啲塑胶嘅公仔喺度。 哦。 例如咧。 摆埋去咁样， 系啦，摆埋入去。有啲系例如系鲸鱼啦，一啲系青蛙啦咁样。咁如果你话母亲节，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应景啲嘅，可以系啦，花啊，干花，咁啊放埋喺呢一个嘅番碱入面。咁我觉得几好。嗱，如果我自己带埋仔仔去嘅话咧，就可以叫仔仔整完一嚿番碱之后咧，就送翻俾我妈妈。 哦， 系啊。甜在心头噶呢、這个活动， 哇！你系一举两得、啊， 一举两得个、啊，我自己又做咗个活动出嚟，然后咧又可以仔仔又开心，阿妈又高兴， 仲要个孙同个仔一齐送够番碱。 系啊，所以我都可以即系提议俾大家揾多啲呢一类型嘅 workshop 嘅。你有冇参加嗰啲得意嘅 workshop？ 觉得喺母亲节又可以试一试 咧？我之前母亲节就试过。整咗个蛋糕嘅，咁嗰个就唔系 workshop 啦，因为出边有一啲烘焙嘅工作坊， 哦系啊， 你就可以自助嘅，咁佢就俾晒食谱你，然后你唔识做咧，亦都有工作人员会教你点样做，咁就真系人生第一次整蛋糕啦，因为以前啲蛋糕 咩味噶？你整嗰个系 玫瑰花味， 哇！ 但系仲要系低糖嘅，佢用罗汉果糖，系啦，咁然后连我哋系海绵蛋糕咁样啦，咁但系连个海绵蛋糕，我本身以为海绵蛋糕佢应该成嚿俾我，咁唔系，要自己捞面粉自己整。 咦，咁你烹调嘅过程都多， 做咗4个钟啊？ 系咩？ 系啊，做到翻去我又觉得哇，好靓，好开心、啊。 系即系多数都系你自己做定还是其实有好多个师傅会帮你做 ？No， 其实都系自己做。 系啊， 因为其实又唔系真系想象中咁难嘅，佢尽量简化啲步骤。系啦，咁做完出嚟就开心嘅，我妈咪收到，因为靓啊嘛，拎住影咗好多张相啦。 咁啊，梗系要啦。 系啊，然后我同佢讲，做得好辛苦啊，做咗4个钟啊，咁样，咁系开心嘅。但系我就有啲唔开心啦，去到后面，点解咧？因为我成家一齐食啊嘛，我发现5秒食完咯。 咦，咁咪好咯，起码。有人帮衬啦，同埋食完啦，唔系话眯咗一嚿之后又话难食。 系好食嘅，但系我发现原来你做咗4个钟啦，5秒就冇咗。 你好细嚿啫咩？你个蛋糕真系整咗？ 唔系啊，都咁都有 都有一磅嘅， 都有一磅噶。 咁啊，真系好食咯，睇你唔出。 原来我都系有呢、這个煮嘢食嘅天分嘅，迟啲饮食图鉴可能。 啊、 我可以 cross over，、 啊啊、你有啲咩你可以喺度又介绍下俾啲听众好食噶嘛？ 系啊，但系我就系嗰时系开心嘅，呢个几特别嘅体验咯。然后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带埋妈妈一齐做、因为其实有好多系一家大细嚟做。 啱啊， 系啊，咁就可以一齐试下倒下唔同嘅面粉啊，教下佢点样量下啲杯啊，咁都系一个几好嘅亲子活动嚟。 啱啊，嗱，蛋糕整咗又一齐食啦，其实最开心咧就系成个过程。 系 啦，如果能够藉住母亲节，大家都有相关类似嘅活动嘅话咧，不妨大家谂一谂，动少少脑筋，咁啊同屋企人咧，特别同妈妈，咁啊过一个咧就系快快乐乐嘅母亲节啦吓。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